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2021年1月1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14度，相对湿度 39%， 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都是生效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明日的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就再低多几度，而日间的气温最高会是去到16度。大约16度，这个就是明日的天气的预测情况了。其实比起今日呢，已经是略为和暖了一点了。不过呢，就是在这个送别2020迎接2021的时候呢，依然有不少的市民他们会去到山顶大帽山的山上面，就是冒着一个很冷的天气去看呢香港的2021年的第一线晨光。所以呢，如果有啲电视嘅片段睇到呢，都上大帽山条路都几塞车嘅。咁而另外一个呢都好多人嘅地方呢，就係尖沙咀嘅海旁啦。咁虽然今年呢就冇任何嘅烟花嘅发放嘅活动啦，即係冇任何放烟花嘅咁嘅特别活动啦，亦都冇任何嘅倒数活动啦。咁但係呢，喺尖沙咀嘅海旁啊，都睇到呢有唔少市民呢自发地去为呢个送别2020呢而倒数嘅。但是呢，双影成趣在兰桂坊以往人头涌涌，由于呢在酒吧即是没有开门的情况之下呢，兰桂坊一带呢在镜头画面面前呢就显得冷冷清清了，同对岸的尖沙咀呢恰好形成一个都相当之强烈的对比。不知道呢大家在告别2020迎接2021的时候，你又做紧啲乜嘢嘢呢？有冇呢真係出去街嗰度呢同朋友共聚，或同家人共聚呢？但係咁多人嘅时候，大家又有冇做好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呢？因为呢即係张竹君医生卫生服务中心的张竹君医生都劝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忍得很辛苦，在疫症的来袭期间很多的活动都受到限制。不过他依然是请大家忍一忍的，因为香港的疫情都未叫做是完全平复的。今日啦，最新嘅个案数字系几多宗呢？就系呢有42宗嘅新增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咗6宗嘅输入个案同埋36宗嘅本地个案嘅。咁当中呢，喺36宗嘅本地个案之中啦，有系13宗呢系属于源头不明嘅。咁另外呢亦都有30几宗嘅初步确诊个案啦。不过呢都真系令人关注啦，就系呢几日都咁多人 人出街嘅时候啊，会唔会咧？过两日个数字啊，可能会有一啲嘅变化咧。嗱，呢段期间大家同家人共聚，你会做乜嘢嘅防疫嘅措施咧？会唔会真系减少一啲叫做跨家庭嘅聚会啊，或者系跨家庭嘅食饭啊等等咧？或者你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啊。不过咧，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可能系因为呢个疫症嘅情况之下咧，系对佢哋嘅日常生活系极大影响嘅。咁呢啲咧就系讲紧一啲要接受强制检测嘅人士啊。嗱，要留意咧，其实政府方面咧就前几日啦，去调整咗咧强制检测嘅准则啊。如果咧嗰栋大厦喺过去14日之内有两个或者以上嘅单位系出现冇关联嘅确诊个案咧，就会列入去咧强制检测嘅范围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呢几日咧都会听到有唔同嘅公布嘅。咁寻日咧亦都有新增一啲嘅大厦咧系需要咧进行强制检测嘅住喺嗰度嘅人士。咁不过咧同一时间又留意，政府咧亦都系将咧寻日啊嘅公布咧，亦都系将咧其中嘅三座大厦咧系剔除大厦名单，包括咗系秀茂坪晓丽苑嘅晓星阁啦、将军澳翠林村嘅安林阁啦，同埋咧青衣清华苑嘅华欣阁噶。原因系啲乜嘢嘢咧？就系、因为当中有啲资料咧出现咗错误啊，譬如就系话即系有一啲嘅单位住客咧，原来咧已经冇住喺嗰栋大厦一段时间噶啦，亦都有人咧系更改咗个报称地址嘅，咁所以咧结果就即系本来系话咗嗰几栋大厦要做强制检测，最后咧都系要将佢哋咧剔除翻出嚟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当区嘅人士就话啦，即系咁样咧已经构成咗居民嘅不便啊。咁因为即系喺强制检测之下咧，可能有一啲嘅人士，譬如佢翻工啊等等啊，都会受到影响啊。譬如咧睇到有一啲纳入去嘅人士就话，即系佢嘅工作地方咧必须要攞翻嗰个嘅阴性检测证明咧，先至请佢哋继续翻工嗱。咁所以即系究竟喺今次啊？有大厦被剔出呢个强制检测嘅名单，原因就系发觉资料有错，其实系揭示咗啲乜嘢问题咧？咁同埋咧喺宣布咗强制检测之后咧，整体嘅配套又系点样咧？吓，真系有冇一啲比较充裕嘅时间啊，俾市民可以喺邻近嘅采样站或者系采样车上面咧接受采样，定系要行到去老远嘅地方咧？电话号码18723一，唔知道你有冇啲乜嘢嘅观察咧？又或者？咧，即系都疫症都发生咗咁耐嘅时间啦吓，譬如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啊，公司翻工嘅时候又有冇啲乜嘢嘅规定咧？如果你嗰度系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嘅范围，你住嗰个地方啊，有冇啲咩嘅特别规定咧？18723一，不如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1月1日。天文台录得今朝最低气温8.6度，是自2005年以嚟最冻的元旦。朝早11点，社区组织协会发表新一份民间儿童权利专员报告，房屋政策连续第10年成为贫穷儿童最关注的问题。儿童权利关注会主席黄泽明。 分原因是没有取替一些不适切居所，例如农屋、板间房、劏房等等，而轮候公屋的申请的轮候时间也很长。另外政府的公布是2020年本港有近12万户居住在环境欠佳的住屋单位里面，那个单位环境不适切，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消防的隐忧。 民阵举行车辆巡游，要求释放政治犯，期间被警方一度警告他们有机会违反限聚令。 在车上是不会违反，警方因为我们的行动所以就说我们违反，这个是无视法律本身写到明的东西。车很明显不是一个公众的场合，连记者都上不到来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是违反 599G 呢？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6宗是本地个案，13宗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 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政府收紧咗强制检测嘅准则，如果嗰栋大厦咧喺过去14日之内有两个或者以上嘅单位出现冇关联嘅确诊个案咧，咁嗰栋大厦嘅即系人士咧就需要咧接受强制检测啦。咁但系之前咧都发生过啦，就系屯门嘅康利中心啊，公布咗之后咧就被剔出强制检验嘅名单。咁寻日咧又再多三栋大厦啦，就系、是。晓丽苑嘅晓星阁、翠林村嘅安林楼同埋清华苑嘅华欣阁，啊，点解会摆咁样嘅乌龙嘅咧？同相关部门嘅人手又会唔会有啲关系咧？或者佢哋个资料掌握情况系点样咧？咁但系喺即系未剔出个检测名单嘅时候，对居民啊又会有构成啲乜嘢影响咧？电话号码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有位西贡嘅区议员系属于翠。翠林选区的蔡明熙，蔡明熙你好， 是 ，hello 你好， 系 大家好， 你好，嗱你嗰区咧就应该系涉及到翠林村安林楼啦，咁一度咧就被列为呢个强制检测嘅名单啦，后屘咧就被剔出嘅，诶据你了解，其实嗰度发生啲咩事咧？ 嗱，其实咧佢就一开头咧总共即系安林楼咧，佢公布咗即系三个 case 啦，就系7231、7737同埋8283啦，咁嘅。咁然后呢其实呢即係7231、7737呢即係呢两个 case 呢其实佢同一家人嚟㗎嘛。咁然后呢嗰、那个8283呢其实佢就一开头卫生署就公布咗话係安林楼啦。咁然后呢即係我打即係因为我自己嘅了解啦，又或者街坊嗰个了解同埋管理处嗰边都即係大概知道其实嗰个 case 应该係康林楼嘅。咁然后呢我就 即係就唔係安林楼，应该係康林楼。 係啦，咁其实因为安林康林係连住，咁其实好容易係会搞错嘅。咁所以呢我就即係打嗰陣时打去卫生署嗰度，即係去 confirm 返，咁佢都係坚持话啊冇错㗎，佢係安林楼嘅。咁我当时都係即係都係有啲怀疑啦。咁佢然后呢隔咗一排之后呢，佢就喺一啲嘅 PDF 嘅档案嗰度呢，即公布嘅檔案咧，其中一個檔案我見到佢係即將嗰個 case 嘅即嗰個地嗰、那個位置就改翻做康林樓嘅。咁、我當時見佢哦低調咁改翻，咁雖然唔咁樣做都唔係最好啦，咁但係都見佢改翻，我就諗住佢已經知道咗呢個 case 係真係喺康林樓即係發生咁樣嘅，係啦。咁但係估唔到佢今次又變咗哦，佢又以為呢一个系康林楼，所以引致佢以为系有三个 case 两家人，所以就系、是、安林楼要做强制检测咁样，系啦、 即系其实系隔篱座楼， 系啦，隔篱嘅，咁但系佢系打通，即系佢系旧式嗰啲 L 型咁样嘅， 系明白？咦，咁今次呢个咁嘅情况，其实系靠区议员去俾资料佢哋嘅， 啊，我又唔敢咁样据讲。即係盡量去因為咁講啦，其實都唔止淨係我一個發現嘅，其實啲居民即係居民都好醒嘅，佢哋都發現咗呢樣嘢。咁我就即係去即係去將翻個民意即係轉達翻啦。咁自己一路嘅了解都係咁樣，因為點解咧？我嗰個 office 咧就喺安林樓嘅，就好即係就即係 留下啦， 有少少唔好彩啦喺呢件事上。咁因為喺安林樓嗰度，咁所以咧佢哋一開頭話強制檢測嘅時候咧，我都即係都因為法例上我哋都要去檢測嘅，咁我哋都成班人去咗，即係去視察啦，順便都檢測埋啦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咧就搞完一輪，又話唔使檢測，即係彈出彈入咁啊，即係就搞到好尷尬咯。 是哈，咁但係啲居民呢，因为佢未剔除嘅时候居民已经要接受强制检测啦，有冇话有构成啲乜嘢嘅不便啊，或者係嗰、那个去做检测嘅情况系点样呢？譬如嗰个采样站系喺边一度呢？ 嗱，其实就分开两样嘢睇啦，就先讲咗即係采样站嗰个问题啦。咁采样站呢，其实呢佢就 因為佢要驗係驗嗰啲喺10月17至10月30號即係喺安林樓逗留超過兩個鐘嘅人啊嘛。咁呢佢就但係呢佢 set 嗰個站呢佢就其實唔係 set 喺安林樓嘅佢都係喺安林樓隔離但係佢其實係有一段距離嘅。佢其實最近係最近嗰個彩林樓同輝林樓前面嗰個空地咁樣嘅。咁呢個就都有街坊講呢個問題不過就唔算多嘅。咁而你頭先講話即係檢測嘅人有冇帶來即係嗰個不便咁我聽返嚟都有幾種嘅。咁譬如有一個我覺得最影響佢就係有一個係父母嚟嘅。咁佢就因為佢嘅子女就細過六歲咁就係啲 BB 仔。咁因為細過六歲嘅人呢佢嗰個檢測呢嗰啲兒童嘅檢測呢佢同即係大過六歲嘅人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咧，佢就要去即系打電話或者揾唔同嘅即系機構部門去查詢翻，究竟佢應該要即系點樣做，或者係點樣可以攞到嗰啲樽啊？咁佢可以點樣去即系採集到個樣本之後，可以即系等佢個細路仔可以做到呢個檢測咁樣。咁我都喺度即系我琴日都會即系一路喺度去求證他究竟係咪真係要強制檢測？如果唔係嘅，我就第一時間可以講俾佢聽啊嘛。如果唔係嘅，佢就要用好多時間去準備呢件事啦。同埋有啲即係翻工嗰啲人，咁佢就會即係去質疑就係佢如果翻工嘅時間作，即係因為佢檢測站佢 set 咗三日嘅啫。咁佢有一日，即係佢第一日就係兩點至八點啦。佢後面嗰兩日咧就係十點至八點啦。咁其實咧就有啲有部分街坊可能佢嗰個翻工時間係重疊咗嘅。咁如果重疊咗，咁佢就會質疑話 ：OK， 咁佢有咩辦法可以去收集到嗰個樣本瓶咧？咁當然啦，後屘我查證翻就 OK， 其實佢係可以。即係其實佢係可以喺用其他渠道嘅，不過係 即係港鐵站啊嗰啲都有樽攞啦，又或者啲衛生署嘅診所嘅咧都有樽攞啦即係嗰啲其實都有渠道嘅，不過就唔係咁就腳咯，係咪啊？ 因為佢哋其實一定會有少少影響嘅，因為打工仔女始終我嗰邊。村都偏基層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係即係佢哋本身可能翻工啊打工已經係好辛苦噶啦，咁即係等即係調翻轉講，即係等於我見我哋前線嗰啲我哋辦事處嘅同事咁樣，即係佢哋變咗前線個工作量都增加咗唔少啦。咁又或者係其實 set 個站都要好多人力資源啦。 明白。我想問咧，即係啲居民啊、啲街坊知道佢哋啊，原來被剔咗喺嗰個強制檢測名單之後咧，有冇啲乜嘢嘅反應啊？ 嗱，我見到最大個變化就係嗰個檢測站嗰個人數啦嚇，因為我第一日就即係去咗，咁就即係我兩點零，即係佢一開嗰陣時候我去嘅，咁嗰陣時咧就 keep 住條隊都有幾十人咁樣嘅，即係長期。咁我今朝十一點我處理其他嘢嘅時候，我經過嗰條隊咁去睇啦，咁我見到係得一個人咁樣。即係我見到嗰個分別就好大啦，咁變咗你大大個站 set 喺度，即係其實咁講咧，佢最理想嘅做法，咁佢梗係一開頭。即係知道咗話 ，OK， 其實佢係有一個 case 搞錯嘅，咁佢即刻迅速處理，然後就唔使 set 個站，咁啊變咗係最慳嗰啲資源啦。 係嚇，但係有冇啲街坊咧，佢哋係需要做強制檢測而影響咗佢哋，譬如翻工啊等等咁樣嘅咧嚇？你有冇聽到依啲咁樣嘅安排啊？ 嗱，佢哋直接話，即係令到佢，即係直接話佢因為咁而請假咧，就我就冇聽到，但係係有唔止一個，即係真係問我啊，佢如果佢真係要去呢個檢測站度測，佢使唔使請假咧？如果真係有人咁樣問， 即係都有啲咁樣疑問啦。 係有人咁樣問，所以我唔肯定佢當時有冇真係走去話啊，同佢老細講話，哇！我請一日假啦，咁樣我就唔肯定。但係佢有講過話，哇！即係使唔使請假咁樣？咁我都盡量解答啦，就話啊，其實佢其他方法都得嘅，用個樽仔都得嘅，同埋我都求證緊話啊，究竟佢係咪真係強檢嘅？咁樣我都盡力啦，咁樣係。 呢件事上。 明白啊，不过可能咧，由今次嘅事件咧，都反映到其实即系你哋作为区议员咧，可能喺啲资讯核实啊等等方面咧，都或者可以帮手，即系去诶帮政府处理一下呢个抗疫嘅问题吓。 当然我哋系愿意帮手嘅，但系有阵时即系。其实而家区议员呢同嗰个政府嗰边卫生署嗰度呢嗰个沟通渠道呢就主要系佢其实就系 standard,send 一啲 standard 嘅 email 俾返我哋知个情况。咁其实我哋议员呢我哋有一啲有一啲专线电话，但系其实佢唔系一个24小时或者佢系 working hour 先打到嘅，所以其实有阵时即系打唔打到都有啲睇彩数。即係變咗我哋唔係一個可以隨時揾到佢哋溝通嘅一個方法，所以我都即係就呢件事我都揾咗我哋嗰邊主席阿鍾錦良，咁睇下佢會唔會有認識嗰啲當局，如果有人士嘅話，可以同佢哋即係打俾佢講翻咁樣，咁得個即係可以快啲咁知道。 明白，即係某程度上，其實區議員咧喺個抗疫嘅整體嘅工作上面，其實你哋都覺得有空間可以做多啲，或者幫多啲手嘅。 是一定是当然啦，当局佢可能觉得话区议员即係同当局个沟通唔理想点即係我都有睇即係新闻咁听到呢一个讲法啦，咁但係其实即係我觉得双向嘅，即係我哋去俾一啲资讯佢哋，其实佢哋都要即係去迅速回应，或者係即係更加乐意去听到呢资讯，或者听到我哋嗰个声音，咁先至可以更加係一个理想的双向的沟通，我觉得是。 好，正式多谢晒你蔡明熙，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蔡明熙是西贡的区议员，来自翠林选区的。电话号码1872311。其实正如头先同蔡明熙倾啦，即系地区的人士，譬如区议员啊等等啦，喺成个抗疫上面系咪都可以担当再多少少嘅角色，帮助沟通呢？1872311，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3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联合医院 2D 病房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在检疫期间确诊，至今联合医院群组有12名病人和9名员工染病。佛教医院一名初步确诊病人转为确诊。被问到寻日公布一度离开医院的东区医院确诊病人，曾经乘搭几次巴士，张竹君表示，确诊者可能曾经乘搭好多交通工具，当局较难追踪，因此市民乘搭交通工具要同他人保持距离同埋戴好口罩。至于确诊数字回落，张竹君话，病毒潜伏期有时会较长，呢几日长假期对于数字能否维持同埋会否反弹，仍然有啲担心。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形容过去一年的疫情具挑战，市民要戴口罩和在疫情之下生活，感谢医管局的职员，不论疫情处于高低潮，都以专业精神在前线工作，不介意工作辛劳。何婉霞又感谢市民在过去一年对医护人员的支持，她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希望疫苗能够令到疫情尽快过去，有住院仍然留院的病人能够尽快康复出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明白市民一年来抗疫辛苦，以往普通的活动例如外出吃饭和行街都很难做到，但他仍然呼吁市民要忍耐，等待疫苗来到之后，希望大众的生活能够很快回复正常。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自出现以来的主要变异情况，去年1月底至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变种，研究显示

香港漫画不是只是得打打杀杀的。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今集主角草日就以轻松幽默的生活日常杀出一条血路。回望廿年港漫生涯，草日的创作又有什么变化？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喺抗疫呢个问题上面，已经咧即系我哋面对住呢个疫症都成一年啦。咁究竟咧地区层面啊，区议员可以发挥啲乜嘢嘅功能咧，或者一啲嘅地方组织咧，其实可唔可以帮到更加多咧？而另外咧，对于系即系有关嘅部门咧，摆咗乌龙啦吓，将有一啲咧原本唔需要纳入去强制检测名单嘅大厦咧，都摆咗入去，跟住就要剔除咗佢，咁又有冇对居民构成不便咧？咁同埋背后又反映咗啲乜嘢嘅问题咧？电话号码18723-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你嘅一啲嘅睇法噶，或者咧都可以同我哋讲下，成年啦，你嘅抗疫日常到底系点样嘅咧？18723-1，有陈先生，你好，陈生。 啊，你好，主持人。 系你好， 系、啊。我觉得咧，其实呢一年咧，即系。嗰啲區議員其實即係做咗，其實好多嘢嘅，即政府係好多嘢做唔到，係啲區議員自己自發嘅。譬如年初啦，記唔記得舊年年初咧，即係疫情爆發嘅初期咧，全城都口罩唔夠嘅，喂好多政府係冇口罩派嘅，係靠啲區議員自己將外地啊去刮啲口罩翻嚟嘅， 係 嚇派俾啲市民啊，或者即係用平價咁樣派俾市民嘅。政府係完全係做唔到呢樣嘢，譬如嗰啲防疫物資，譬如有搓手液啊嗰啲咧，搶到幾貴啊！喺嗰啲區議員啊，係四圍去撲全球咁撲啊，去啊咁樣撲翻嚟嘅。政府喺後期先整啲咩銅針口罩啊嗰啲，喂，當後屘嗰啲已經供應多咗好多，同埋咧，即係衞生署咧，其實根本你睇到今次即係啲大烏龍咧，根本佢係人手唔夠嘅。但係政府咧就喺淨係啲資源咧。就去警察嗰度，警察就可以無限。但譬如衛生署啊，喺前線啊，譬如啲監管嗰啲啊，檢疫中心啊嗰啲，全部都你見到資源都係唔夠嘅。 不過早兩個星期咧，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已經話咧，就係政府內部都做一啲協調嘅，亦都同衛生署講咧，即係你唔夠人咧就出聲，咁而佢哋都即係喺其他部門咧揾咗人去幫手咧，清咗一啲要等候檢測嘅人喎。 因為即係衛生署佢自己單打獨鬥啫嘛，佢同埋佢哋屬於衛生局。咁你譬如調動其他資源係靠政務司啊特首噶嘛，佢係呢個咩佢自己做咗呢個主席嚟噶嘛，嗰、那個咩控制嗰、那個疫症嗰、那個，佢自己係做主席嚟噶嘛，應該係統籌曬全部噶嘛。你衛生署點樣調動警察咧？係咪先？ 所以你觉得应该其实即系咁多政府官员佢哋坐咗喺抗疫督导委员会咧，喺上层嘅协调上面应该再做得好啲。 佢哋根本系即系坐视不理啊，又仲即系警察就可以做乜都得，任佢做唔做又得。 明白，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啊。不过亦都正如咧刚才所引述啦，早两个星期咧，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先讲过咧，如果系即系卫生署同佢哋讲话，你哋唔够人嘅时候咧，就要出声。咁然之后佢哋亦都真系喺唔同嘅部门咧，揾咗一啲嘅人手咧，去处理咗一啲咧要等候入营做检测嘅人士嘅。电话号码18723-1，有李先生，你好，有咩睇法？ 好啊。我刚才听你哋主持人讲咧，即系话嘅沙发嗰啲真个记录咧，喂，佢有姓名，有电话啊，有身份证啊嘛，喂，去收翻负责收翻嗰人应该要打个电话核实佢系唔系有呢个人咧，嗰、那个身份证系唔系对呢个人咧，系嘛？同时去有居住嘅地方知道系边一个村啊，边一座大，可以问下嗰个房屋处啊，有冇呢个人啊？有冇写错地址啊？ 可以核实佢噶嘛，就唔会搞到又话哇，原来系初初又呢一做街咩又取消咗话唔系。是吧是不是造成那些市民的混乱呢是吧 明白啊多谢晒李先生他觉得呢在个核实功夫上面应该再做得好啲或者做得多啲嘅多谢晒你。不过呢今日就是1月1号啦如果回想返起一年之前啊嘅呢个时间大家是做緊啲乜嘢呢可能呢都仲系即系唔系泰国呢有疫症入嚟香港啦。咁但系呢喺去年嘅我仲记得应该系大概1月底到2月初开始啦，香港咧就出现咗一个扑口罩嘅潮啦，吓咁因为咧随住即系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嗰个嘅口罩咧嘅供应咧都开始紧绝啦，譬如即系甚至有唔同嘅人士就上网啊吓，我仲记得即系有啲嘅朋友佢哋就话即系要半夜上网咧去唔同嘅网站嗰度咧去搜罗口罩嘅，咁而其他唔懂得上网嘅市民咧就周围去排队啦，周围去药房睇下到底咧有冇口罩卖。咁嗰阵时真系一罩难求啊！口罩一盒咧，有啲系炒到成200几、300几咁样，咁甚至有啲系更加贵嘅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嗱，今日咧我又走去啲即系药房嗰度咧行过下，其实都见到咧而家大部分嘅即系唔少嘅口罩咧嘅价钱咧都回落咗好多啦，大概一盒就即系有啲50-60蚊咧，都已经系。买得到啦，咁当然可能仲有一啲咧系再平啲啦。咁但系过去嗰一段嘅时间，就香港亦都开咗唔少嘅口罩厂嘅，有啲人就话粗略估计都有成200间咁样去供应咧俾本地嘅口罩需求。咁但系咧，即系大半年过去啦，因为佢哋好多都系可能系即系3-4月先开，咁啊大半年过去啦，咁到底佢哋个经营情况又如何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啊？近日咧喺街头咧多咗唔少一啲嘅地铺咧就系卖口罩嘅，即系唔系净系靠药房去卖啦，而系咧有啲地铺咧就专门卖口罩嘅。啊，咁呢啲其实又系预示咗啲乜嘢嘅征象咧？啊，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大家买口罩咧会唔会个要求更加高咧？除咗系睇佢个防护能力到底系大家成为咗口罩专家 level 几之外咧，另外咧又有冇去计较一下啊？究竟呢个口罩靓唔靓咧？口罩系咪成为咗一个即系时装嘅一部分咧？又或者你对于嗰个价钱啊，有啲乜嘢嘅观察咧？1872311，不如打嚟同我哋倾倾口罩嘅问题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appy New Year! Hi! 新的一年仲是听到萧叔叔的声音，我们继续一起讲英文。我们这个星期呢一年五集呢，萧叔叔是都有些担心，不知道会闷亲大家，但是呢我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叫做 If， 你中文可以译做假如或者如果，作者是 Rudyard Kipling。咁一首诗成首都系 If 你能够做啲乜嘢，你就会点啦。好啦，我哋今日讲多一句 ：If neither foes nor loving friends can hurt you， 如果全世界你嘅敌人又好，你爱嘅人又好，都唔能够 hurt 到你嘅。If all men count with you but none too much， 如果全世界嘅人咧都能够系。望住你 ，OK， 能够系依赖你，但系依赖你得嚟咧又唔会太多嘅 ，OK， 好啦 ，If you can fill the unforgiving minute with 60 seconds worth of distance run， 如果你能够将你嘅人生 ，OK， 喺度跑跑跑跑跑，好似用一分钟嘅时间跑咗佢咁啦 ，OK， 成日萧叔咧都唔系好肯定呢个句子点解，不过系听落去几好听嘅。跟住去到成首诗嘅最尾嗰句，佢就话 ：Yours is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s in it, and which is more, you will be a man, my son。如果你能够做到我哋呢一首诗嘅五集讲到嘅所有嘢 ，you will be a man, my son， 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嘅男人。OK， 共勉之啦。萧叔好中意呢首诗，亦都希望大家记得呢一首诗。想睇翻佢嘅文字咧， 请上翻我哋嘅网站或者上我哋嘅 podcast 咧，都会见到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新年快乐，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过去嗰大半年呢，有啲人就话自己都成为咗口罩专家。咁究竟呢，香港过去嗰段时间就有好多嘅即係生产线呢，成立咗香港嘅口罩嘅生产线。而家嘅情况又系点样啦？你作为一个消费者，而家买口罩你会考虑啲乜嘢嘢呢？考虑价钱啦，考虑佢嘅防护能力啦，考虑佢嘅款啦，定系考虑譬如佢个产地来源系边一度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就系香港口罩及防疫设备协会嘅主席陈国希嘅。陈国希你好。 你好，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我睇到咧有啲资料咧，就话业界估计香港嘅口罩厂咧，差唔多有成200间。如果以一条咧24小时运作嘅生产线去计咧，每日嘅口罩产量咧，大约会系86000几片啦。咁即系话香港嘅口罩厂咧，每日嘅产量咧，保守估计咧，会系超过1700万。几片嘅系香港嘅人口两倍几，我想问呢个嘅数字估计，准唔准确啊？ 应该如果我哋真系开足24小时咧，系可以达到呢个水平嘅。但系由于而家咧增多足少啊，咁我哋其实而家口罩业好多，我哋嘅同业咧已经咧将条嗰个开工时间咧减至到1间嘅啫。 嗯，系。一间即系唔再24小时，但系最初系咪真系24小时开到尽噶？ 一开头系噶，一开头咧，回想翻啱啱疫情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买啲机翻嚟嘅时候咧，好多时我哋买咗机翻嚟，亦都做唔到嗰个产能，咁所以咧，其实咧好多个，亦都嗰时需求好大啦，咁所以我哋一直咧都好多时，我自己为例，我都连续开咗好多个月24小时通宵咁样喺间厂度做噶。 嗯，咁如果而家咁计咧，即系口罩供应量多咗啦，咁但系譬如而家咁讲，以本地生产嘅口罩，大概个产量会有几多咧？即系如果以譬如每个月或者每日去计， 如果我哋保守估计，我哋有200间厂家喺度啦，咁如果每间厂有两条生产线，咁我哋开8个钟头为例，咁其实一日嘅产量咧。就200，你一条生产线你大概做20000只到啦。 嗯， 系啦， 一条生产线做20000只，系。 系啦，一条生产做20000只，咁样就差唔多，其实一日嗰个产量都好大噶。 嗯，哇，都其实足够供应香港市民所需。 完全足够。 系吓，但系我想问咧，即系而家香港本地生产嘅口罩咧，个价格水平大概系点样啊？因为我即系去过一啲唔同药房啦，有啲又真系50-60元嘅，不过我就唔清楚咧，究竟佢嘅产地喺边度？如果本地生产嗰啲口罩，譬如卖出去，你根据你睇，而家大概要几多钱左右啊？ 其实我哋香港做口罩咧，相对嚟讲，其实呢个我哋个成本咧，一定系会比国内或者其他地方贵啲嘅，因为无奈我哋始终香港比较地方少啦，同埋租金贵、人工贵嘅。咁我哋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做一个口罩，平均最平嘅成本都要大概过1-2元一个口罩。咁你话喺市面上，如果 Make in Hong Kong 嘅口罩卖到60-70元，其实已经差唔多去到一个成本价。我哋希望系可以促销呢件事咯。因为我哋而家其实个市场上其实都已经好饱和啊。 嗯，明白。咁但系同其他地方嘅口罩嘅竞争又系点样咧？即系你哋睇到香港嘅市民吓会系比较中意香港嘅口罩多啲啊，定系主要都系睇价钱而论咧？ 或者咁讲，其实我哋个协会成立嘅初衷咧，其实就揸住2个宗旨嘅。我哋第一个宗旨咧就是我哋啱啱开始。疫情開始嘅時候，我哋一班廠家係欠缺好多資源，亦都欠缺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咁我哋成個協會係希望可以將有個平台 我哋自己可以資源共享啦。而第二個目的，我哋就希望可以喺香港做到一個有質素，亦都有信心俾到香港人用嘅口罩。 嗯， 係啦。 系嗱，咁呢个就系你哋嘅目的啦。咁但系你哋睇起上嚟，即系而家本地生产嘅口罩个占嘅市场份额，有冇一啲粗略嘅估计啊？ 我谂我哋香港，我哋而家香港做嘅口罩咧，同埋而家市场上就有太多唔同嘅口罩啦。我谂大部分有大陆嘅口罩啦、印尼啦、越南啦、台湾啦、日本、韓國啦，實在有太多唔同嘅口罩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香港優勝之處就好頭先我所講啦，我哋好希望可以做到香港嘅口罩，而我哋香港本身係一個好好嘅品牌。 嗯，係嚇。咁即係其實想做一個香港嘅口罩品牌出嚟啦。咁但係除咗供應香港市場所需之外咧，有冇得可以出口去其他地方咧？即係你哋暫時睇有冇成功例子啊？ 有嘅，我哋有個別嘅同業已經其實都打緊出口市場，但係咧，我哋而家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就本身香港已經好飽和啦。咁、我哋如果要做到一啲出口嘅單咧，相對其實我哋要有一啲相關嘅證書要攞到嘅，而攞呢啲證書咧，講緊最少要6个月以上嘅時間我哋至攞到。咁、所以正正我哋而家就一個樽頸位啦。由個疫情開始嗰陣時，可能話個銷售比較理想啲。跟住一跌就跌到落去一個好似真係跳樓機咁樣掉到落去飽和咗，周圍有好多口罩喺度。咁跟住我哋又未夠攞到相關嘅證書，又未出到口。咁我哋就變咗而家就變咗好多，我哋就喺一個非常之困難嘅環境裏面咯。 嗯，我都想理解咧，即系其实你哋如果要攞出口单，即系攞到相关嘅资料咧，可以出口咧，其实都仲要等一啲嘅时间啦，吓咁，因为其实你头先都话要有半年嘅证书啊嘛，咁其实如果以香港口罩厂大概系3-4月成立咧，咁其实半年都系即系慢慢地嘅时间啦。咁但系如果呢度未搞掂嘅时候，喺本地嘅销售仲有冇得开拓咧？譬如就系话政府佢每个月都可能要即系购置唔少嘅口罩啊。咁嗰度会唔会系都系一个位系可以令到本地嘅口罩有出路咧？ 我哋其實咧都好想政府可以幫到我哋業界一啲手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睇翻一開頭我哋個口罩業或者一開頭個疫情開始嘅時候，好多國家好多地方佢哋都會將口罩咧唔俾出口同入口，咁所以導致到啱啱年頭嘅時候，大家都好瘋狂地搶口罩。咁其實正正亦都係我哋點解成班商家去搞香港嘅口罩咧？我哋第一想香港有自己嘅品牌，第二如果真係touch wood 將來仲有啲事咩發仲有啲咩第五波或者再有呢啲事情發生，咁我哋可以做到自己救翻自己，就唔需要再去求外地入口啲防疫物資甚至口罩呢啲嘢。咁你問我如果短期內，我覺得其實政府有好多方面可以幫到我哋手噶。你話短期嘅好多設施，例如香港政府會唔會考慮用一個用翻我哋香港廠方咩件康康嘅口罩呢？因為照我所知，而家香港其實香港政府佢哋會係用一個投標嘅形式，可能係用一個價低捨得嘅方法去買口罩。咁如果佢可以幫到我哋支持我哋香港製作嘅，咁會唔會考慮即係改一改呢啲咁嘅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佢可以規管到一個口罩嘅質量，咁就變相。香港好似你咁講嘅，之前或者你一見到好多藥房啊，或者好多地方買嘅一啲好平嘅口罩，而呢啲口罩大家都唔知道佢嗰個質量去到邊度，只係靠嗰個盒上面寫嘅資訊。咁其實我覺得好多規矩上，如果政府能夠可以打擊到呢啲咧，咁對我哋業界一定有幫助咯。 規管質量具體而言，你覺得係想點做啊？ 其實應該咁去理解啦。我覺得暫時，我覺得而家口罩係一個防護嘅物資嚟嘅。我覺得首先，我覺得要俾香港嘅市民知道，其實唔係淨係平未必一定好，因為成件事想保障自己噶嘛。咁如果我見到市面上有啲係真係低於成本價，或者一啲可能好平嘅口罩，根本就冇個機制去測試。咁你根本就唔知道嗰個口罩根本可唔可防禦到，或者幫到真係可以做到防禦嘅功能。 個規格係點亦都唔知道。咁好似早排啱啱消委會亦都有出過一啲報道啦。咁呢啲外國嘅口罩根本就唔達標。咁其實呢啲口罩你戴咗等於冇戴，咁其實咪係冇意思。 即係你哋嘅希望，即係政府咧可以公布清晰清楚，就係大概口罩應該要到一個乜嘢嘅質量，先係一個合規格嘅口罩。 其實咁講，口罩嗱，本身我哋口罩咧最簡單，我哋有個美國嘅標準叫做 ASTM 啦， 冇錯。 跟住歐洲又有個另外一個標準啦。咁但係暂时照我所知，应该仲未，即系冇人会去检测，或者有一个嘢去证明呢佢哋写嘅嘢或者个口罩可唔可以符合到佢哋个写上面嗰个规格嗰样嘢。咁我哋其实我哋呢边，我哋协会呢边其实可以举个例，我哋可以例如同政府倾下，我哋可以做一个类似好似 QMark 或者 endorse 一个 label。咁我哋或者系有相关嘅部门，一啲透过第三方嘅检测公司。或者我哋自己協會可以去 approve 咗，以呢一盒口罩或者呢個品牌係已經達到一定嘅水平，咁就算個用家香港市民買喺度都放心啲咯。 嗯，明白。嗱，最後呢，我想問問咧，就係、是你預計啊，作為業界，你預計啊喺嚟緊呢半年仲有幾多香港嘅口罩廠係可以繼續生存咧？ 呢、這個問題。我自己睇呢，就其實我哋而家業界其實都係好做得好辛苦嘅。咁、我估計而家咁嘅情況呢，如果我哋唔作出一啲巨大嘅改變，或者喺款式呀、或者其他嘢嘅改變，我相信啦，我諗有三分一嘅口罩廠都會慢慢會被淘汰。 嗯，明白。咁不过当然你哋都希望政府喺政策上能够支持到本地嘅口罩生产工业啦，吓。 系，呢个系最好啦。 系，好啊，多谢晒你啊，陈国希，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陈吓，麻烦你，陈国希系香港口罩及防疫设备协会主席。嗱，1872311，或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啊。你而家拣口罩咧，用啲乜嘢准则咧？我哋喺6点新闻报道之后咧，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啊。 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寒潮持续影响，广东地区天气寒冷，非常干燥。下午本港相对湿度普遍降至3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后期再度转冷。现时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踪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咗嘅龙富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以及系屯门车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落龙富路回旋处嘅支路已经系全线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流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日新街一段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接近博爱交汇处。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更换街灯工程，由今晚嘅凌晨1:30至到听朝嘅5:30，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基本污水处理厂一段系会临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为咗配合更换街灯工程，由今晚嘅凌晨1:30至到听朝嘅5:30，观塘绕道去油塘介乎观塘码头至基本污水处理厂一段系临时封闭。咁另外，为咗配合中九龙干线嘅建造工程，油麻地多层停车场由今日起已经系全面封闭，并且系永久终止营运。驾驶人士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啦，由今日开始，油麻地多层停车场已经系全面封闭，同埋永久终止营运。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程象道去观塘。最后啦，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1872311吓，咁大家对于强制检测啦，咁同埋咧口罩嘅问题有咩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啊，有位听众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 你好啊， 你好， 陈燕平系， 你好。 咁我咧，因为即系琴日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咧，我哋想话咧有少少建议俾政府。 嗯， 咁我琴日咧就系、是、因为我做大厦咧，就琴日开始要强制检测嘛。 系， 咁我又冇去到最近我哋屋企嘅荔枝角体育馆嗰度做嘅，因为咧我落楼嘅时候咧，啲街坊就话排晒大队好长龙，去到迎辉台斑马线啦。咁我就决定，诶、哎，不如去丽景社区会堂做啦。咁我咪搭一程車咯，好方便啫。發現全場即係得我一個長者同埋一個後生仔，結果兩三分鐘就搞掂曬，又撩鼻又撩喉嚨咁樣，好順利。啲嗰啲人員做得好純熟噶。後來我翻屋企之前，我諗下，不如再去睇睇運動場嗰度係咪真係咁長隊咧？咁啊，真係果然好多人咯，就目測都超過。即係數以百計嘅人，咁我就唔忍心，我就同佢哋講咯，分享下我的經歷，叫大家唔好再喺度等啦，因為琴日最凍啊嘛。咁、其實係可以去麗景社區會堂做啦，因為嗰度體育館咧有個正正係有巴士站，有小巴站。 即係其實咧，就腳就還就腳，但係如果見到咁多人嘅時候，不如就諗下其他地方啦，係咪啊？ 咁我咪同佢哋講咯，咁我真係花咗好多時間，每十個一組咁同佢哋分享，講俾佢哋聽，唔好再等啦，食西北風。因为有一家大小都有乱， 有冇人听你讲啊？ 哎呀，好开心都有，但系唔多咯。咁、我就见到有啲人咧都会离开嘅，话诶我去丽景啦咁样。咁仍然但系有啲人真系好，我唔知佢系我即系我可能咁样做咧，佢哋觉得好唔知点样咁，就系、是、结果。都是大部分人不肯面痛，繼續捱冷，花時間排長龍。咁我就諗下，係咪政府應該有冇考慮一下宣傳一下，同埋咧兩個中心，一個舊噶嘛，一個新噶嘛，都喺呢度呢個區嘅附近咧。咁大家溝通一下，即係聯絡。你嗰個中心嗰班人排隊，可唔可以乜嘢啊？咁樣咁你嗰度。新的中心，你因為排曬大隊，係咪可以分配話俾人哋聽，宣傳一下抗陰氣又好，揾啲義工又好，動張紙有個牌喺度有，咁都可以話疏散一下啲人啦。 明白， 真係好慘咯，見到佢哋 即係做好啲分流工作咯。多謝曬你啊，吳女士講咗咧你自己嘅一啲嘅經歷啦，咁同埋都話啊，可能搭轉車咧，你所花嘅時間就仲快啲。多謝曬你，吳女士，有陳女士傾傾。陳女士，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陳女士？ 我啱啱听新闻咧，听到话阿林郑讲外防输入已经做到滴水不漏。我听到呢句说话咧，我觉得好好笑，所以即刻要回应。我回想一年前嘅时候咧，啲医护人员咧要求佢封关，但系佢哋咧就话政府就话唔得，做唔到。咁而家咁又做到，咁我就想讲下啦。外防输入嘅劝告唔系一样咩？佢哋当初咁样嘅劝。都是一样啫，智慧在民间，不用政府叫我们一听到话有事即刻就去买口罩。因为为什么呢？2003年沙士我们没了200多条人命，所以呢个个都很紧张很紧张。那现在反而呢我们的政府呢就说要惩处他们， 咁我就想问阿林郑点样面对冇咗百几条人命嗰啲家人啊？ 你讲惩处系讲紧即系医护人员局嗰啲嘅员工吓，即系扣粮吓。 又话要点样对佢？其实我而家谂下咧，佢哋讲得啱嘅，即系我希望咧政府真系咧认真去听下人哋嘅意见，唔好再用嗰啲轻视嘅态度去对待佢口里边所讲嘅咩医生啊，所谓医生、所谓专家咁。我讲俾你哋听啊，真系冇咗条人命，嗰啲家属咧系好惨嘅。 理解吓。 所以咧，我就称呢一班医护人员。我就叫佢做吹哨者， 点 解咧？因为佢提醒政府啊嘛，要留意啊嘛，你唔可以封关，你都严重咁把关啦、啊，严厉咁把关啦、 啊。明白。明白，多谢晒阿陈女士嘅意见啊，即系佢对于当初医护人员提出嘅意见咧，佢觉得啊，其实政府应该一早就跟。多谢晒你啊，陈女士，不如我哋听埋关先生啊，好嘛？关生你好， 系 关生， 关嘅，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呼吁香港嘅市民啊，好敬重呼吁香港嘅市民，当然啦，香港政府肯支持就最好啦， 系。 尽量保住香港嘅口罩厂， 系点解咧？ 第一，我哋自己有香港嘅品牌，第二，香港有个工业，因为咧，我哋四围去扑口罩咧，系好困难嘅，咁既然间依家香港有咁多口罩厂，我哋香港政府同埋我哋香港嘅市民，尽量要支持佢哋，令佢哋喺香港生存，打出世界嘅品牌。咁样嘅话呢，如果我哋香港嘅市民由听日起戴口罩要睇定 ,Make in Hong Kong 先买，支持返我哋个口罩厂，令我哋可以生存喺香港喺世界。 係 啦，就为咗我哋自己香港日后有咩事可以用返我哋香港嘅口罩。 明白，即係保持返嗰个嘅应变能力。 政府肯支持，令佢哋能够有好多方法生存。例如好似话头，要查下其他， 咁就可能系更加好啦吓。多谢晒你先啊，关先生嘅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3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联合医院 2D 病房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在检疫期间确诊，至今联合医院群组有12名病人和9名员工染病。佛教医院一名初步确诊病人转为确诊。被问到昨日公布一度离开医院的东区医院确诊病人曾经乘搭几次巴士，张竹君说，确诊者可能曾经乘搭很多交通工具，当局较难追踪，因此市民乘搭交通工具要同他人保持距离和戴好口罩。至于确诊数字回落，张竹君说，病毒潜伏期有时会较长，这几日长假期对于数字能否维持和会不会反弹仍然有些担心。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形容过去一年的疫情具挑战，市民要戴口罩和在疫情下生活，感谢医管局的职员不论疫情处于高低潮都以专业精神在最前线工作，不介意工作辛劳。何婉霞又感谢市民在过去一年对医护人员的支持，他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希望疫苗能够令疫情尽快过去，亦都祝愿仍然留院的病人能够尽快康复出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明白市民一年来抗疫辛苦，以往普通的活动例如外出吃饭和行街都很难做到，但他仍然呼吁市民要再忍耐，等待疫苗来到之后，希望大众的生活能够很快回复正常。警方联同劳工处人员在外佣聚集的地区巡逻，劝喻外佣遵守限聚令和保持社交距离。中环爱丁堡广场一带和天马公园有不少的外佣聚集，有人搭起帐篷，亦都有人野餐。

清楚指出減碳和經濟發展並不對立，無疑是對唱反調的人刮了一大巴。有趣的是，一向懷疑氣候科學的首相約翰遜竟然都一反常態接納委員會的建議。這邊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承諾在2060年之前中國達至零碳，而香港亦都力爭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看來這個全球減碳 Potluck Dinner 的菜式應該很健康，而且是色香味俱備。但是講到底，我們每個人都要從中用自己的方式出一分力，而不應該只是推搪說全球減碳是政府、是大企業、大機構的責任。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台。 言不自由，其爱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3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喺度啦，先有个节目预告啦。咁啊，听朝早嘅8:00到9:00，星期六问责会继续啦，以抗疫为主题噶吓。咁啊，请嚟啦医管局嘅行政总裁高拔升，同埋政府嘅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嘅。咁啊，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于最近嘅一啲嘅抗疫嘅策略问题啦。咁而9:00之后咧，香港家孙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一讲2019年嘅香港贫穷报告啦，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扶贫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社区组织协会嘅施丽珊嘅。咁听朝咧，大家可以留意。咁不过当然喺呢个时间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会系接听大家嘅电话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如果大家咧都想总结一下过去嗰大半年啊抗疫嘅日常生活咧，咁同埋对于政府嘅抗疫策略咧，都有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请嚟嘅两位传媒朋友。今晚咧，我哋有杨建兴同埋胡丽云，两位好。 喂，两位好，新年快乐，大家。 系杨建兴你好，胡丽云你好， 大家好。 系咁啊，首先咧，祝大家新年进步。咁当然亦都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尽快个疫情可以平息啦。咁不过咧，不如先同大家讲一讲咧，有关于疫情嘅问题啦。咁啊，其实咧，政府就呢个礼拜将个强制检测嘅范围就扩大咗啦。咁但系咧，就冇配合到禁足令嘅。嗱，其实两位即系呢个议题，我哋都倾过好几次噶啦。咁但系由于咧系嗰个强制检测嘅范围扩大咧，其实意味咧有更加多人咧系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咁但系与之同时咧，我哋系冇其他嘅禁足啊等等嘅安排去到配合。咁其实喺个整体策略上面，你哋会点样评议同埋评价咧？同埋另一样就系究竟香港嘅检测能力啊，系唔系真系能够足以负荷咧？因为我见到咧，譬如有一啲系帮政府咧做强制检测嘅中心咧，佢哋又觉得即系个检测量都仲可以嘅，但系喺后边嘅支援人手，譬如做一啲嘅文书处理嘅人手咧，佢哋又觉得咧都有点而吃力。咁如果我哋再进一步增加嗰个嘅强制检测嘅范围，究竟要有啲乜嘢配合咧？胡丽云有咩配合咧？ 我谂即系其实睇翻依家嗰个嘅强制检测嗰个嘅做法咧，毋庸置疑嘅就系已经系造成咗有一股嘅力量或者有一股嘅声音，令到好多嘅市民都会好觉得就系话到系我需要去配合政府呢一个做法，願意又好，被逼都好，都要去做呢一件事嘅。但係當我哋再細心去留意翻，就係話到，好似你正話所講，欠缺咗呢個嘅禁足令嘅時候，大家都會好懷疑緊究竟嗰個嘅實際嘅效用係幾多。簡單一句嘅就係話到，我嗰頭俾你撩完鼻、撩完喉嚨又好，點都好，跟住我嚟手又跟住又嚟到去出去，即係行街睇戲、食飯，又或者要翻工等等嘅嘢，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咁其實。即係嗰個嘅檢測究竟 是不是真的能够可以令到那个病毒不会是即是有散播的机会的。但是大家再要细心想一想，其实有不少的打工仔现在的老板都挺特别的。某程度上也是做了一个叫做保护，好听的保护员工安危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强迫就是啲雇员咧，就要有一个嘅阴性嘅结果，咁先至能够可以话去翻工嘅。咁即系换句话说咧，其实政府冇去定呢个嘅禁足令，就系、是、间接性咧就唔知点解咧啊，一班嘅雇主又好似可以好配合地去达至到呢个嘅叫做间接，好似叫做禁足令呢一个嘅做法嘅时候咧，令到兩件事根本冇一拼嘅一個推行，而又達至到好似一個同樣嘅一個目標，但實際上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可以杜絕到嗰個病毒能夠可以向外散播呢一樣嘢咧？我到今日依然有好大嘅疑問，因為畢竟我哋見得到衛生署喺今次呢件事件嘅兩面咧，由過去嘅即係一路運作以嚟咧，即係我諗社會大眾好多人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評議啦。咁我覺得即係唔需要再喺度花時間嚟再討論，淨係單單去講緊。最近即係由呢一個嘅43棟大廈，跟住突然之間，我睇錯咗啊！我入錯資料啊！咁當然呢個入錯資料，可能並不全部都係佢哋個員工嘅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其實你見得到你依家嗰個嘅資訊嗰個嘅準確性，嗱，你係官方嘅人員，所有嘅市民大眾好自必然係好理解得到啊，係一定去信納你所公布的一些信息，但原來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清楚楚核實清楚，跟住就 blimblam 樣去散播出嚟的時候，其實就會引起民眾就會有很大的一個嘅無所適從。究竟你講的嘢是真定是假？更重要，只要市民有留意新聞的時候，你都已經見得到有市民大眾，他哋自己都不知道原來自己所住的那個大廈原來是被列入了呢個嘅強制檢測的一個大廈，即使個業主立案法團又好，物業管理公司都不知道的時候，咁即係見得到其實背後嗰種嘅資訊嗰個嘅傳遞的準確性，以至到嗰個流暢性咧，都受到有好大的質疑。咁所以引致到就係我到今日我依然是對於呢一個咁樣嘅話，達至清零呢一個咁嘅目標咧，嘴巴可以咁講。大龍鳳的表現好似做到呢一個嘅方向，但是真係到最終嗰個結果，你係咪真係做到清零呢？我到今日依然懷疑咯。 係不過咧，其實可能都要考慮，如果我哋話強制檢測配合禁足令咧，其實又要考慮一下打工仔嘅生計問題。咁究竟嗰度應該點樣處理咧？楊建興對於而家強制檢測嘅範圍擴大呢個問題，你有啲咩睇法？ 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實係官員應該係張建宗啦，政務司司長同埋啲官員上咗去深圳，即係見即係國家同啲國家即係衛生嘅一啲官員之後，攞嚟之後咧，見到政府咧，其實就修例啦，特別行會啦，咁然後就係即係做嗰個喺啲大廈嗰度，即係做一啲即係強制檢測，而實際上當時亦都即係爆咗一啲麗晶花園啊，同埋一啲大廈，即係同埋一啲即係公屋啊，有一啲係環境嘅污染啊咁樣，咁所以嗰、那個都即係整棟大樓咁樣去驗下，咁但係禁足嘅問題咧，其實如果譬如話即係幾即係已經係幾十，譬如話即係咁多棟大廈嘅話咧，翻去即係我哋之前講咗好耐嗰啲即係全民檢測嘅問題，其實嗰個核心問題都一樣嘅，就係話即係我哋究竟現實上係咪即係做得到先？即係如果話係我哋要做全民檢測，要做禁足令嘅話，政府一定要好清楚咁樣係講到出嚟係真係可以點樣做，有曬一啲其他嘅配合嘅。香港咧其實真係好多一啲，譬如好簡單一啲即係獨居嘅長者。或者一啲有各種一啲需要嘅即係家庭， 咁係咪已經可以即係做到配套有一個即係個支援呢？話就話即係全民動員，係咪真係即係可以？如果你即係口號就講就好容易，即係話我哋190,000公務員再動，都動員埋即係好多自然機構啊，再動員埋即係好多一啲其他嘅義工啊咁。但係如果講係做唔到，或者係根本係花好多時間先至要做得到嘅話咧，個意義其實就真係唔大嘅嚇。咁反而就係話我哋即係佢做即係強制檢測嘅話，點樣可以盡快即係做嗰、那個即係最短時間裏面，即、就、係、是、一棟大樓裏面，即係做咗個檢測，即係兩日唔得，或者即係或者一日唔得，用兩日最短時間咁樣做咗嚇。咁咧就因為如果你係係完全係冇一套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做禁足令，個社區或者個政府可以即係配合到支援呢啲人嘅話咧，真係可能好多家庭咧，好多人咧係會即係相當驚添啊！更換下，即係你甚至你唔知道，即係可能會即係造成好多家庭嘅一啲嘅困擾啊、困難啊咁樣嚇。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想讲一讲都系同疫情相关嘅，不过就系经济问题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新一年有新希望。 一位脊椎受损、坐咗轮椅20年嘅老友，参加咗一个实验，经过一年几嘅努力，行到路啦。 系咩实验咁犀利呢？请留意今个星期日的节目啦！ 新年快乐！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我得你都得， 送走2020，迎接2021。蔡明， 新年快乐！ 郑医生，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开心心。 说书人生叫你忘掉负面情绪，郑医生会讲 创造充满喜悦的工作环境。 蔡明的真人 show 4课书，今次的重点是 好短时间里面，每个人都会看到一些他以前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再提提你，我们新时段的播出时间， 每逢星期日下午4-5见大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直播室有陈燕平啦，而电话旁边呢亦都有我哋今晚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朋友杨建兴同埋胡丽云啦。嗱，受住疫情影响啦，其实呢就世界各国嘅经济咧都有一个即系都几难挨嘅情况嘅。咁如果我哋讲翻香港啦，根据呢寻日政府所公布嘅今个财政年度头八个月嘅财务状况。我哋咧係有3184亿港元嘅赤字嘅，呢、这個就係頭八個月。咁而財政儲備咧，截到去2020年嘅11月30日咧，就係8419亿啦。嗱，呢啲數字咧，其實就係即係都要同大家傾傾啦。因為咧嚟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要編製佢來年嘅財政預算案。咁其實相關嘅諮詢工作咧都喺度做緊噶啦。咁佢其實上個月亦都喺網誌度話啦，今個年度咧政府嘅財赤咧將會係歷嚟個赤字規模即係最大嘅一年嘅。下年度咧政府無可避免咧總體支出係會增加同埋收入減少嘅。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香港有啲咩嘅即係板斧可以重振經濟呢？我哋睇到咧，譬如就係以旅遊業為例啦，即係佢哋就好希望即係盡快可以恢復香港同埋內地之間嘅交往，同埋同外地之間嘅交往啦。咁亦都積極咧去傾緊一啲嘅旅遊氣泡啦，同某啲嘅國家咧去傾緊嘅。咁但係譬如咧以新加坡嘅即係旅遊氣泡咁樣啦，而家都因為疫情嘅影響咧，未能夠喺11月底嘅時候咧如期推行，咁而家亦都確立唔到咧重啟嘅實際日期，亦都要睇翻嗰個疫情嘅情況係咪令人安心嘅。兩位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政府要係恢復經濟，其實仲有啲乜嘢板斧可以做咧？楊建興。 嗱，第一都真係即係盡快疫情咧，始終又係世界性咧。而家你譬如啱啱都見到，即係英國又爆一啲即係變種嘅一啲嘅病毒啊，咁開始都傳緊去其他嘅一啲地方。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始終嗰、那個抗疫咧，都已經係差唔多成年啦，即係其實即係如果話要即係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即係點樣做得好啲咧？其實都冇乜可能係話諗唔到一啲即係仲好啲嘅方法，點樣可以喺源頭啊、喺擴散啊、喺追蹤啊，或者係喺減少，或者點樣係喺一個咁樣嘅預計到啦，即係疫情，我相信即係上半年都冇可能係話明顯地係會舒緩，可能都會仲係即係纏繞住嘅咁樣嘅背景之下，點樣即係喺個經濟嗰度可以即係增加多翻一啲嘅活力啦。我相信咧，你話旅遊啊、外遊嗰啲都冇乜可能嘅，有啲行業會好慘。但係即係始終就要翻去即係自己個經濟啦。即係香港人仍然都有啲積蓄嘅，我相信即係當然好多打工仔咧減薪啊，甚至冇一份工啊，即係你叫佢哋去增加消費咧，可能係即係其實都真係好困難，除非你政府派錢或者啲咩消費券，咁但係亦都會係即係對個赤字嗰度有壓力。咁嘅話咧，一個咁嘅環境之下咧，有一定嘅儲蓄、有一定嘅錢嘅人咧，其實都係講緊可能都係中高收入嘅人。佢哋係仍然有能力咧，係可以即係去消費啦，可以令到一啲嘅行業咧冇咁慘啦。甚至係即係如果政府要拓展即係收入嘅話、税嘅話，嗱當然咧係咪要即係要作一啲大嘅改動？因為你譬如薪俸税，香港係標準稅率啦，咁咧就冇乜所謂話即係一級咁樣嚇，即係話收入高嘅人咧會立高啲税啦。但係有冇一啲方法去諗就係話喺一段咁樣嘅未來，可能呢一兩年？即係最少可能都一兩年嘅艱難時期，有能力嘅人，企業又好，或者一啲打工仔又好，超級打工仔，佢哋係可以即係鼓勵佢哋多啲消費啦，又或者甚至係交多少税啦。嗱呢啲咧就係而家咁嘅局，你如果係用翻過去嗰即係嗰套嘅嘢咧，咁可以即係改善嗰個空間係細，咁但係就頭先提嗰啲可能會係爭議啦，即係譬如話觸動到啲稅率啊，或者有錢嗰啲又會覺得即係點解佢要係咪即係仇富啊，即係會有啲咁樣嘅說法咧。但係有冇一啲即係辦法係可以因為我覺得都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即係你叫啲打工仔冇咗份工。減人工，你仲叫佢哋去盡量去消費啦，乜乜咧？即係我覺得已經唔係好貼地啦嚇，係要真係有條件、有能力嘅人咧，喺一段咁艱難嘅時間，點可以鼓勵佢哋咧？俾多少少，做多少少，嚟過呢個難關。 你讲其实头先税嗰个问题呢，其实就即係以往都有好多嘅讨论㗎啦，特别就係提到一点啦，即係环境好嘅时候呢，大家就冇动力呢去讲税制嘅改革，但係环境差嘅时候呢，大家又觉得嗰个唔係一个去处理税制嘅良机，咁变咗呢就係、似乎即係相关嘅研究做咗好耐之后呢，都係未有一啲好实际嘅工作呢能够推展同推进嘅。咁但係譬如我哋面对住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咁陈茂波亦都係承认呢，而家面对住一个赤字急升、储备急降嘅情况，咁究竟香港应该点样去搞呢？胡丽云有咩睇法呢？ 其实我嘅睇翻咧，今日咧，财政司司长阿陈茂波即系话到，新嘅一年啦，咁佢即系讲起自己一啲嘅感受嘅时候咧，即系其实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好闷啊，闷到即系有一啲想瞓觉，因为我睇唔到喺当中佢有啲咩嘅意志系点样样去可以令到。話佢即係話要點樣重振呢個疫後嘅經濟，佢頂曬籠咧，佢只不過就係話到重振疫後經濟做準備。 嗱，呢個準備呢個字眼咧，真係幾攞命嘅。 嗯， 我一年就可以一個準備，我九年又係一個可以準備嘅時候，咁市民大眾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嘅水深火熱嘅裏面啦。我究竟呢個準備係點樣嘅準備咧？你冇講得清清楚楚。咁當然可能嘅就係話到佢即係嗰個嘅財政預算案嗰時候，佢就會講得好明明白白啦。但係我唔知係點樣，我只係盼望著一樣嘢就係，其實喺經過呢一過去呢一年全球性嗰個嘅疫情嗰個嘅大肆虐之下咧，其實全球嗰個嘅經濟都會完完全全係進行咗一個好徹底的鼻根變了。即係過去我哋可能講緊就係、是、啊有錢啊大財團嗰啲咧就誒永遠都唔使驚㗎啦，佢啲錢咧可以砰砰聲都仲可以嚟到去造火車頭拉動經濟。但呢一個嘅咁樣嘅説法，今時今日係咪仲係咁咧？我哋淨係睇翻香港，唔好睇其他地方。你睇下攞咗政府嗰啲資助嗰啲咁嘅大企業，有幾多攞完之後走嚟裁員，多不勝數咯。大家諗嘅時候都眼淚一殼殼。即係倒出嚟嘅，所以引致到如果我哋仲係相信緊，仲係嗰種嘅老經濟嘅思維啊，火車頭帶動經濟，由上而下呢一啲咁樣嘅思維模式咧，超級的真係完全係不合時宜，更加未冇辦法能夠可以配合到市民嗰個嘅實際上佢哋嗰種嘅燃眉之急，引致到嘅就係我覺得即係嚟緊呢一個嘅財政預算嘅時候，其實。財政司司長佢必須需要咧，就係睇翻過去呢一年嘅裏邊，究竟佢抌出嚟嘅嗰一啲嘅即係公帑啊，俾曬嗰啲有曬政府牌照嘅大企業又好，小企業又好，中企又好，乜都好咧，究竟要睇一睇翻佢哋嗰個嘅表現係點樣？而同時間嚟到去評估翻，就係究竟係咪仲係用緊呢種嘅模式，不斷係供緊錢，或者用各種嘅一種嘅措施配合緊呢一啲嘅嘅叫做大企業、中企業、小型企業，又或者係嗰啲財嗰啲商會嗰啲咁樣，係咪仲係用緊呢種模式就可以能夠令到市民大眾都能夠有一個嘅工作嚟到去繼續做？若非如是嘅時候咧，反之係咪應該改變咗個思維？就倒翻轉頭，俾一般嘅市民大眾，佢哋真係能夠可以發揮佢哋自己嘅所長，用乜嘢嘅措施都好， 係去處理呢個多元經濟嘅問題。七點鐘新聞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前線人員參加出席人士需要全程戴口罩，會場有欄杆分隔各個嘅家庭，保持社交距離。英國倫敦泰晤士河上空同岸邊有煙花同燈光匯演，慶祝踏入2021年。匯演的內容包括向醫護人員致敬。市內主要地區都拉起封鎖線，禁止民眾聚集慶祝。法國實施宵禁，休動員10萬警力打擊除夕派對活動。亚洲方面，北京的新年灯光节活动取消，日本元旦上午参拜明治神宫的人潮比往年少超过一半。首尔普信阁有超过60年历史的新年敲钟仪式改在网上举行。天气方面，受寒潮持续影响，广东地区的天气寒冷，非常干燥。下午本港相对湿度普遍是降至 3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系 啱啱过咗嘅圣诞星期，冠军又系佢啊！第三次攞奖，黄桂林。 真系要多谢全体咪前咪后嘅同事们，因为大部分同事唔拣嘅嗰个答案，我就拣嗰、那个，结果真系出人意表。所以再次多谢所有同事，大家继续帮帮手，加加油啊！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春，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春。 哇、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晚上嘅7:07啦。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朋友咧，杨建兴同埋胡丽云出嚟先。嗱，杨建兴同胡丽云啊，跟住咧，我哋不如讲讲咧，就系国安法实施半年以嚟嘅一啲嘅，即系少少你哋自己嘅观察啦。今日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就喺个社交网站上面上载咗一条，就系佢同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嘅对谈片段，咁佢喺入边咧就话咧系即系当政府知道中央有意订立香港国安法之后咧，特区政府就内部成立咗一个核心小组，成员咧包括咗佢本人啦、律政司司长同埋保安局局长，亦都喺咧国安法嘅起草过程之中俾咗好多意见，意见咧亦都系受到中央嘅重视嘅。佢又话咧，中央咧只系划清楚嗰条底线，而个要求咧亦都唔算高，包括系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领土完整。咁佢亦都话咧，即系立法之后咧，影立竿见影嘅作用已经有噶啦，咁啊形容咧香港真系平复咗，再冇以往嘅暴乱事件。嗱，我哋又不如咧同时间睇一睇啦，就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啊，警队咧就亦都喺寻日喺警察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频道咧上载咗一条叫做《警队年度大事回顾2020》嘅。咁喺入边咧，佢亦都话啦，自从咧就系旧年6月30日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咧，就堵塞咗咧过去嘅真空地带，警方成立嘅国家安全处咧，亦都喺11月推出咗国安处嘅举报热线。而家为止咧，就接获30000条嘅信息，深受市民支持。同时咧，亦都引用呢条法例咧，拘捕最少系40人，当中咧8人已被起诉噶啦。嗱，两位你哋嘅评议就系、是，即系对于特首林郑月娥嘅说法，就话有国安法之后，香港真系平复咗。咁同埋呢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嘅一少少嘅总结，有啲乜嘢嘅睇法呢？杨建兴， 元旦就係、是、去旧迎新啦，即係过去一年咁样，新嘅一年咁，其实真係好多好多係一个好重要嘅即係日子，好多人都会諗下，即係过去一年咁，然后即係佢寄望下明年咁，個人會好多嘅一啲嘅諗法，咁亦都會即係個期望下，即、就、係、是、你個政府個領導人，即係點樣去睇翻過去。嗱、我哋有即係睇好多地方佢哋一啲領袖啊，有時佢啲教宗又好，或者一啲政治領袖又好，係會令到你係有啲思考㗎，即係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反省啊，令你是真的会即是讲到的一些的问题啦，咁然后会即是触发你去諗下一些东西。咁但是即是香港的一些的特首又好，或者刚才提到即是警务处处长又好，即是那篇的东西，如果是一些这样的宣传呢，我很怀疑啊，即是我怀疑这些信息呢，即是有几多人有几多人会好留意，好上心，好着心着紧去睇。根本一聽咧，就已經係即係轉台又好，或者根本已經聽唔入耳嚇。即係如果都仲係一種咁樣嘅即係取向，一種咁樣嘅方式，係去即係一啲所謂即係相當 硬宣傳，甚至是跟很多香港人的感覺，即是他看回過去那一年社會的一些的問題啊，一些的國安法實即係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嘅嘢，或者之前國安法之前香港嗰個狀況，我唔會覺得咧表即係香港係即係根本地或者係係處理咗即係反修例以嚟所即係帶出嘅一啲即係社會政治嘅不安，反而就係、是。過去嗰年咧，特別係港法生即係生效咗之後咧，表面上就真係好似即係政府咁講，當然啦，你限聚令之下，咩嘅有合法遊行都冇咗啦嚇，咁、咧就其他嘅嘢當然亦都係冇可能有啲乜嘢嘅有規模嘅示威或者即係甚至係即係公眾嘅活動咧，基本上都係冇可能舉行。咁但係呢個係咪即係代表咗個社會已經係回復安寧咧？我諗冇人相信啊嚇！即係大家你好坦白咁去睇就係、是、有即係有啲人就積壓住，有啲人咧就好灰心好沮喪，有啲咧就非法地或者合法地係離向香港安排緊一啲嘅子女。大家好多嘅朋友好多嘅一啲即係同事，我諗即係完全會感覺到。嗰種對未來嘅不安，咁樣咧係去諗下，即、就、係、是、自己嘅未來，係嘛？咁嘅情況之下，點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兩篇警務處處長同埋即係特首嘅嘢，好似係大家係生活緊兩個香港嗰度嚇。咁咁樣嘅話咧，即係呢啲即係呢啲總結有咩意義咧？即係其實嚇。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国安法呢都实施了半年了，即是这半年以来你对于香港的政治环境和公民自由有什么的观察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跟我们谈谈。胡丽云，你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其实要讲到国安法的定立之后对香港造成那个的冲击，其实我想只要有些良知的香港人去感受翻過去嗰段嘅時間咧，其實大家嗰個感受都已經係好清晰。大家都會好似自然就會有嗰種嘅咬牙切齒、淚連連嘅一個嘅情緒嗰種嘅表現出嚟嘅。所以今次見得到呢個特首，又或者呢一個嘅 警務處長， 佢哋各自喺自己製造嘅平台裡面去點樣去大肆宣傳自己做得點樣誇啦啦嘅時候咧，其實只不過就係令到唔少嘅香港人睇完之後，真係更加笑佢哋。第二樣嘢，只要熟悉。或者只要一直有留意緊中國新聞的香港人，任何人都好，他們都會很感覺得到幾強的感受，就是其實我們這兩位的、就是、政府的高層其實都幾跟著那個主旋律，就是說到講好唱好中國的故事，你睇唔到有啲咩嘅所謂嘅好大問題啊、敗壞嘅嘢咧，你會係可以從佢哋嘅口中去點樣講？相反咧，佢會話俾你聽一啲唔好嘅嘢、敗壞嘅嘢喺佢哋手治管治之下點樣變得好？我就係好簡單去講翻，即係國安法定立咗呢半年間嘅裏面，我諗隨便地去講一講，香港人都會即係有一個嘅印象嘅，就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呢個教育嘅制度係咪即刻有個改變？呢一個嘅公民去有呢一個嘅摘取資訊自由，有呢個知情權，記者有呢一個嘅新聞採訪權，有呢一個嘅報導呢一個嘅新聞嘅呢一個嘅自主性，仲有冇？我哋又睇下呢一個嘅社會民間嘅力量。過去我哋見得到，好似正話 Chris 所講，就係一啲嘅和平示威嘅一啲嘅活動，我哋完全係喺過去呢半年間裏面幾近絕跡。 仲有喎，我哋仲未講過法院上面律政司點樣去用法律嚟到去達至一個嘅叫做檢控目的咧。我哋睇完之後更加感到心寒，所以引致等等嘅一啲嘅，即呢啲令人真係諗起都眉頭皺嘅一啲嘅事例嘅時候咧，我哋好難去信納依家兩位嘅高官所講嘅一番嘅説話。相反，佢哋更加在在地去令每一個市民，如果我哋真係由細到大睇書嘅、聽故事嘅、比較多嘅時候咧，大家都一定會係記得呢個嘅喬治歐威爾佢嘅《動物農莊》呢本書，寫喺1943年。你只要睇一睇翻呢本書，我早排我真係攞翻呢本書出嚟睇睇實，我睇到我成日感覺到內心係發冷震。點解1943年60年前以前嘅事，到今時今日咁歷歷在目嘅咧？點解有啲動物佢講及到動物平等，但係點解有啲動物會係特別平等啲嘅咧？我哋真係完全唔明白得到。但係終歸，如果佢繼續咁樣做落去嘅時候，只會令到佢哋管治係更加出現一個嘅危險，出現嗰種嘅你話佢主動又好，被逼都好，只係得單聲道嘅一種嘅聲音嚟到去管治呢一笪地方嘅時候咧，只會係製造更加多嘅一啲嘅危機咯。 係嗱，呢個就係兩位嘅意見啦。咁但係另外一個亦都同國安法即係會係相關嘅，就係講呢個出版嘅自由嘅問題啦。嗱其實咧最近亦都有外國嘅媒體啦，咁又總結咗咧係國安法實施6个月之後咧，香港嘅出版業嘅情況啦。咁必須亦都大家可能會記得啦，就係咧喺國安法佢係正式生效之後啦，有一啲出版叫做即係政治敏感嘅主題為主嘅即係出版社咧，就已經咧係撤離咗香港噶啦。咁係包括咗譬如係講緊話即係明鏡嘅出版同埋雜誌業務啦。另外一個就係前哨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過去嗰段時間亦都都係睇到啦，就係有一啲嘅人士佢話想出版一啲咧，可能係同反修例事件係相關嘅書籍咧，都遇到一啲嘅困難嘅。譬如佢哋揾唔到印刷廠同佢印啦。又或者出版的计划突然有更改。此外呢也都有做独立电影节的人士呢，就说他们的海报因为含有香港独立，因为叫香港独立电影节嘛，而是遭受到印刷商的拒印的，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报道的。除此之外呢也都有一些的之前有一些报道就说公共图书馆对某一啲嘅圖書咧，係即係唔再俾人借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嘅書店嘅負責人咧，佢就話即係而家入書咧都會小心啲。咁其實即係兩位，如果根據你嘅觀察嗱，我哋即係傳媒當然我哋關注啦。咁但係出版嘅自由咧，亦都係即係同即係傳媒係息息相關嘅。咁你哋點睇過去呢半年以嚟嘅變化？你哋自己有冇啲乜嘢嘅觀察咧？楊建興。 首先提到嗰啲例子咧，都係都已經係半公開咁啦，即係有一啲實際嘅個案，傳媒有一啲嘅文章啊，或者一啲即係報道裏面即係講翻出嚟嚇。嗱，我相信可能即係冇曝光嘅咧，可能都唔少啊嚇。咁個圖像都清楚，其實短短半年間嘅《國安法》7月1日開始生效。嗰時即係官員一直講嘅所謂要有震攝作用，咁好多即係當時即係我諗好多人會即係估計就係話震攝就係即係上街啦，或者係即係你嘅一啲嘅特別係啲好政治嘅一啲嘅舉措啦，即係言論啊或者行為啊咁啦。咁但係當時都已經係睇得到咧，因為《國安法》即係嗰個條文各樣嘢咧，其實都係相當之闊，而實際上過咗半年，即係整個實施、整個執行嗰度咧，睇到咧其實係如果講得即係正，即係唔知係咪一個適合嘅字嚇，即係相當進取啊嚇，即係其實就係進取就係我哋見到咧 或者負面啲講咧，就係、是、前即係、就是、運房局局長啊張炳良所講嘅，即、就、係、是、武器化嚇。 嗯。 武器化就係好多好多打，即係對象係打咗打好多好多範圍嘅嘢，包括即係燕婷頭先提到，即、就、係、是、出版嗰個咧。因為去到一啲言論出版，當一啲即係負責出版、負責印嘅人，佢哋發覺可能係會即係承擔一啲相當嚴重嘅法律即係責任嘅話咧，之前一路講嘅一啲嘅即係自我審查嘅問題咧，其實就好短期間，我諗我哋已經見到，仲係講緊即係半年嘅，其實而家嚇。咁你落去咧，其實只會即係更加之緊要，因為即係因為實際上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審查嘅風氣作風咧，其實係蔓延住好多好多嘅嘢，包括即係、就是、包括就係話，最近都有啲個案啦嚇、啊，即係區議員佢掛個口號或者一啲印刷品一啲節日啊，想用香港加油啊。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嘢嚇，即係民政事務處都可以 ban 咗嘅話咧，你可以想象中，如果一啲書本佢掂到一啲反修例運動啊，掂到一啲嘅口號啊，掂到一啲即係國安法裏邊即係打擊嘅嘢，譬如咩國際戰線啊，諸如此類嘅嘢咧，一定係會即係神經緊張。咁嘅情況之下咧。最好你就即係呢啲字眼啊，或者一啲相片啊，咁咧就免得受騙啦。咁然後如果係一啲個背景，作者背景本身都已經係敏感嘅話咧，可能索性就唔敢印啦。即係最近嗰、那個有個網站嚇，即係有位外籍人士寫嗰部書，聽講都係香港冇人印。咁、啊，要攞去印，然後印咗之後喺送翻翻嚟香港賣，咁即係好荒謬嘅一樣嘢。即係香港，我諗其實印刷出版媒體係過去係相當之開放，但係而家咧就係、是、相當之即係多一啲嘅禁區禁忌啊。 係嗱，不如咧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1872311，有位聽眾劉先生，劉生你好。 你好啊，即係我覺得推咗港法半年咧。好明顯，香港咧就好似個分水嶺咧，越走向咧就係呢個嘅，即係由香港一個國際嘅城市、大都會城市。我哋過去成長咧喺咁嘅環境，我哋享受言語嘅自由、思想嘅自由。 嗯。 即係同而家走向一個咧，就好似係向大陸偏向，就好快啊！快得好緊要啊！係成為一個即係、就是、大陸咧。中國內地一個城市的趨向越來越大，我講最衝擊是什麼呢？我們現在 最信任的就是司法制度，但是你看看現在的司法制度已經是、就是、最後，我覺得已經是最後一道那個的價、那個香港的根本價值已經是受到衝擊了。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看原來終審法院最近那幾次的判決是令到我大開眼界的，是什麼？第一，其中一個判決咧，就係講翻即係口罩嘅問，即係戴口罩嘅問題。原來而家判決就話喺 你講蒙面法， 係蒙面法啦，喺合法嗰個遊行下邊咧，都唔可以戴口罩。呢、這個係一個好大嘅俾到我哋咧，即係呢種同我哋過去所諗嘅都係，哇，連個自由都冇嘅去表達。即係如果我用一個想去表達自己。自己一個嘅議員啦，去即係去示威，即係遊行合法嘅遊行咧，我都有衝擊嘅，因為我本身都係公務員嚟嘅，我好擔心啊！如果我啊係咪即係變咗我係同政府唱反調啊？好快我哋又要咩？要宣誓噶啦，你明唔明啊？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最近啦，黎智英嗰個嘅審判啦，都俾我哋大開眼界嘅。點解咧？佢連而家係無罪審判呢、這個嘅假設咧？嗰、那個人咧，黎生咧都要咩？都要而家保釋都唔得啊！即刻要即係上訴期間都要翻入去坐啦。同我哋所諗嘅保釋嘅方法，以前嘅法，即係嗰個嘅法例嘅嗰個基本價值咧，又係唔同咗噶啦。我背後就諗到係咩咧？終審法院佢哋攞 幾個嘅法官咧，原來都係政府特首所指定嘅安法嘅法官。你話佢哋會唔會有壓力咧？同以前嗰個法制都有影響。 明白啊！我諗呢個就係、是、即係講到劉先生咧，即係對於咧最近香港一連串事件一啲睇法啦。不過咧，亦都即係補充一下啦。佢頭先提到咧，就係黎智英個案件。咁啊，尋日咧喺個庭上審訊嘅時候咧，代表律政司嘅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恒咧，佢就話即係國安法嘅第四啊二條咧，其實咧嗰個條文已經顯著係削弱咗咧假定保釋嘅原則嚇。咁但係咧另一方嘅即係代表律師當然有即係不同嘅意見同睇法啦。咁而終審法院嗰方面咧就係、是、批准咗佢哋嘅上訴嘅嚇，即係批准咗上訴嘅申請嘅。咁啊會係喺出年嘅時候咧就再去進行一個正式聆訊嘅。一個少少嘅資料補充先啦嚇。咁啊，聽埋阿鄭先生啊，話鄭生你好。 你好，系三位好，系。 系你好， 郑生。即系觉得咧，国安法立咗之后咧，咁啊，即系嗰个社会咧就平静咗好多咯。 嗯、 即系起码咧，嗱，譬如咁样，好似我哋琴日喺尖沙咀啊，因为都假日都想出去行啊，因为都同埋谂住都好多地方啊，点知原来尖沙咀琴日都好多人啊嘛。咁咧，即系话，其实咧，仲有一啲比较，我觉得系比较激进啲人咧，即系喺人堆之中咧，佢哋仲喺度嗌口号啊嘛。咁啊，都系讲啲即系其实有港独意味嘅啫。咁但系咧。就已經冇人再跟住一齊叫啦，咁樣咧變咗咧政即係啲警察執擺上嚟啊，一來又冇咁緊張，二來咧即係叫啲人啊唔好再叫啊咁樣，即係一就都係用勸嘅方式，咁好快咧咁呢啲比較激即嘅氣氛就即刻定咗落嚟咯，大家都係守秩序啊，行翻行人路啊，開始咧就散啦，即係請你唔好犯罪啊嘛，即係唔好話太多人聚埋一齊，咁啊咁嗰個環境咪變咗平安好多咯。琴日啲即係你始終咧隨住大家都想平平安安啊。啲氣氛輕鬆鬆啊，就唔好以前咁，哇！突然間一班人咧好激進咁走出嚟啊，又堵馬路啊，又剩咁樣個氣氛咪好多咯。咁我頭先咧聽阿楊生、阿楊建興生講咧，我就唔係太過同意佢個睇法咯。即係你反修例嗰陣時咧，即係話政府已經係即係已經取消咗時候咧，點解啲人仲要去進一步去逼政府或者逼中央，搞到大家咁焦頭爛額，即係終於佢搞到香港咧嗰段時間咧咁亂咧，就係、是、因為有啲人咧。即係個心咧，即係好似想逼到，即係中央咧要搞到好亂，要出手。咁終於而家出手啦，咁你又覺得中央出手太重，搞到香港好似冇咗自由。咁呢啲係咪一啲即係有心人係即係話想將香港搞亂嘅人咧？即係一步將香港搞亂曬咁樣。 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另外仲有一個小補充啦，就係頭先咧位聽眾阿劉先生提到咧，係終審法院唔俾阿黎智英即係繼續保釋嘅。咁因為咧終審法院琴日認為咧，就係喺等候處理上訴聆訊期間，容許被告繼續保釋咧，就等同咧係認可咗高院法官嘅決定，所以認為咧應該暫時維持總裁判官嘅決定咧，即係黎智英咧係繼續還押嘅。嗱少少時間，我想阿胡麗雲不如好快地講一講出版自由嘅問題，好嗎？ 好快脆咁講啦。其實呢個國安法，大家如果有時間，即管真係去望一望。睇完之後咧，大家就都已經係非常之明白。你要喺當中揾啲字眼嚟到落一個嘅定義，你係落唔到。即係話佢話到一句咧，呢一個國安法佢能夠成功嘅地方咧，就係話令到各個人都喺度做緊一個嘅自我審查。而呢個自我審查咧，亦都係無遠弗屆。喺呢個嘅出版界嘅裏面，自必然都會係做緊呢一啲咁嘅行為。因為好坦白一句，大家都知得到佢哋好多。做出版界嘅人，佢哋係有心，但亦都同時間，佢哋要兼顧翻佢哋嗰個生計。我唔知道有幾多個一個嘅出版界嘅人，真係能夠可以因為個信念而放棄佢哋自己嗰盤嘅生意。所以引致到嘅就係呢、這個呢一個嘅結局咧，係大家已經早已預料嘅啦。只不過就係有幾難嘅啫。 好多謝曬，咁啊休息一陣嚇，轉頭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30多宗。 今日的確診數字是去年11月底以來新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為，數字仍然未完全反映聖誕新年假期的疫情。他擔心長假期之後疫情反彈，再次呼籲市民減少聚會。新增個案包括聯合醫院 2D 病房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在檢疫期間確診，至今聯合醫院群組有12名病人和9名員工確診，佛教醫院一名初步確診病人轉為確診。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確診病人離世，本港至今149名確診患者死亡。這名59歲男子上個月21日確診，今日下午在瑪麗醫院不治。食環署和警方隨即及新年期間加強執法，昨日在各區巡查370間餐飲處所和27間其他處所，食環署又巡查563間餐飲處所及39間其他處所，共檢控14名涉嫌違反防疫規例的餐飲業務負責人。食環署表示，聯合行動中在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和熟食中心附近的大南街及南昌街交界，食環署向固定攤位小販發出9個口頭警告，警方就違例泊車發出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兩個部門用車清理超過 1.3 公噸雜物。多國首腦發表的新年講話都提到新型肺炎疫情，英國首相約翰遜說疫苗分發帶來有利人類抗疫的改變，他說變種病毒的出現令艱苦歲月在未來以星期和月計算的日子仍然會持續，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但疫苗帶來曙光，形容今年很多人會為告別去年嚴峻的日子而感到高興。他讚揚國民齊心抗疫，重拾團結和社區精神。法國總統馬克龍形容去年是最艱難的一年，國民應該感到自豪，並感謝他們為抗疫付出的努力。他批評有人發布有關疫苗的不實資訊，強調不會減慢為國民接種疫苗的計劃。美國總統特朗普感謝他的管治團隊在抗疫和重建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又指美國成功生產疫苗，在速度上符合自己預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明朝市区最低气温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后期再度转冷。现时室外气温13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2020大事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掌管美国的第四年， China 对华政策越见强硬， 继续为以色列拉拢盟友。拜登上场又能不能够扭转局面呢？ 十万八千里总结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开心快活人， 唔系系风流快活人啊， 唔系啊系数码快活人啊， 唔系系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梁继昌啊。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啦，仲有三个疯癫快活人刘伟恒、梁礼勤同埋何铿。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继续咧，同杨建兴同埋胡丽云，我哋有两位传媒朋友咧，总评一下咧今个礼拜同埋过去2020年嘅香港嘅事件啦。咁啊，嗱，跟住咧，我哋又想讲讲咧，就系十二港人案。十二港人案嘅其中嘅十名人士啦，佢哋日前咧就喺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咧系个聆讯咧系结束咗嘅。咁啊，十人咧被判以有期徒刑七个月到三年不等嘅，咁而喺成个即系盐田区嘅法院嗰个公布入边咧，就都好即系屡次都强调啊，就话部分港籍同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被告人家属旁听咗案件嘅公开宣判。咁但系咧，啲家属就即系喺香港嘅家属啦，佢哋开记者会嘅时候咧，就话啊都唔知咧系边啲嘅家属咧去旁听咗案件。即係起碼佢哋就冇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香港區嘅人大代表就話啊，佢哋都唔係太清楚咧，到底邊啲嘅港籍同埋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咧係去列席咧嗰個嘅聆訊嘅。嗱，兩位即係個案件咧就判咗啦。咁當然而家嘅家屬方面咧就各有考慮啦，亦都想睇下咧有冇得機會可以探到佢哋啦。咁但係今次嘅案件對於整個嘅司法聆讯上面，大家觉得即系有啲乜嘢系睇到出嚟嘅咧？胡丽云， 我谂即系睇唔到啊，系因为成件事件嘅里面咧，都系俾人有一个好直接嘅感觉，就系几黑箱作业嘅。唯独咧就系只不过咧就系话到会有一个嘅信息去公布出嚟，就系话到咧会有呢一个嘅聆讯啦。跟住咧就係話到啊，會有呢一個嘅判決啦，咁樣樣。咁除此以外咧，其實所有嘅嘢咧，我哋都唔係見得到。究竟由逮捕以至到個法院作出一個嘅裁決，成個過程係點，係睇唔到。包括嘅就係話到我哋即係都見到香港嘅傳媒去報導呢個事件裡面所有嘅相關嘅人士，即係從佢哋嘅口中去攞料啦。我哋都見唔得到熟知。跟進緊呢啲事件嘅裡面嘅親人又好，關注組嘅人都好，你都唔會感覺到佢哋係對成件事件裡面咧係能夠可以攞到好準確一啲嘅資訊嘅。我咁再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即係我諗即係有留意嘅市民都已經知得到嘅，就係、是。當呢一班嘅十二港人即係想自己揾律師嚟到做代表自己嘅時候都唔得嘅時候咧，就自然就話出現咗一啲嘅官派律師啦。連嗰個嘅親人係即係突然之間係接一個電話，個對方就係只不過講自己是姓什麼，就話我代表你個孩子而已。連自己個名稱，連自己嗰間嘅律師行嘅名稱都唔肯講。好啦，知得到咧就係話到呢一群嘅家長再根據翻呢一個嘅電話嚟到去嘗試去尋找翻當事人出嚟啦，再去進一步跟進，想知得到更多嘅資料有關自己嘅親人啦，發現到竟然個電話係嗰啲嘅太空卡，即係大家咪會明白得到，連一個真係哇有學術地位，有官方做後盾派遣的人士，原來都咁畏懼，不夠膽講兵史的一個資訊出嚟的時候，所以你問到我對呢件事件，即係究竟可以看到啲咩？我真的看不到啊！但係相反，我係睇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到，其實喺都係只不過就係喺嗰個嘅判決之後，我哋見得到嘅就係話，成件事件嘅裡面咧，其實 即官方都好嘗試地去因應翻香港人，又或者一啲嘅叫做外界嘅壓力，嚟到去做翻一啲嘅動作。啊，有人大啊，有政協啊，有親屬啊，有記者啊在場。但係事實上嘅呢一啲咧，喺我哋即如果做開過去即國內一啲嘅新聞嘅記者嚟講，大家都唔會覺得有一啲好陌生嘅，因為我舉一個例子，709大抓捕嗰一班嘅內地嘅維權律師，佢哋捉咗之後被審判嘅時候，我哋都記得㗎，有一啲嘅香港嘅記者係被安排去到去旁聽嘅，但當你事後再同呢一群嘅記者嚟對了解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講緊一樣嘢係好無奈地被安排，甚或至寫乜嘢，佢哋都係被無奈地嚟到去安排嘅啫。咁所以引致到今次你話有呢啲人喺上面咧，我唔會覺得奇怪。相反嘅咋，其實可唔可以再人性咗少少？人性多少少嘅就其實係嚟自於呢一群嘅家屬嘅一群人佢哋所講。你話及到就係話到你有人大同政協去出席嘅時候，其實可唔可以講得到他是誰咧？第二，可唔可以俾一啲直系親屬可以參與其中咧？而唔係話你依家可能都唔知係咪真係嗱，我都依然相信係有親屬嘅，但可能呢個親屬係即係嗰個講緊嗰個家庭，即係個家庭樹嘅分支，可能都已經係偏得到，係偏得到係非常之遠嘅一啲嘅遠房親戚咯。 當然我哋而家都唔知即係邊啲嘅親屬同埋邊啲嘅即係人大政協咧有份去旁聽啦嚇。咁呢個資料咧暫時都係未知嘅。啊，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對於十二港人案有啲咩觀察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咁啊，補充一下啦，就係深圳衛視咧，尋日咧播出咗一個節目咧，直播港澳台啊。咁佢哋就即係去分析咗咧十二港人偷渡案嘅裁決啦，咁亦都咧引述資料就話咧，即係用2018年到而家，深圳當局咧以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起訴78人，刑期咧係介乎2年到8年。另外咧有401人咧係被控偷越邊境罪，刑期咧就係1年以下或處以拘役。強調法院咧已經因應十二港人認罪咧，已經係對案件咧從寬處理嘅。另外咧亦都睇一睇一啲國際嘅反應啊，就係美國國務卿蓬佩奥在12月31日发表声明，就说美方是强烈谴责深圳法院的行动，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的10名港人。而人民日报和中央政法委亦都分别发表文章，说案件是依法处理的，体现了内地的司法公正专业，令到香港的反对派和英美政客的抹黑不公自破嚇。咁啊，即係引述咗少少嘅資料。楊建興有啲咩補充？ 公義就兩個部分咧，即、就、係、是、一嗰件案本身啦。咁嗱啲細節咧都係即係單方面啦，官方嘅一個説法啦。即、就、係、是、究竟個過程係點樣？咁因為表面其實都講得清楚啦，就係呢班人其實佢哋係想去台灣，咁係入咗，即係可能係入咗內地水域。咁究竟係一個點樣性質嘅一個案咧？啊，當然而家出嚟就係幾個月啦，以至於2年啦、3年啦咁。咁內地嘅一啲嘅判罪咧，即係個刑罰咧，其實都好難用一啲客觀嘅去講係即係重定輕。因為同香港嗰啲理解都好唔同。尋釁滋事咁可以係4年，咁呢啲入偷入佢嘅即係境域，咁幾個月到2年、3年，好難講話即係係咪輕重。個過程係公義，一個好重要嘅都係個過程。咁特別係即係中央政府即係講陽光司法啦。咁如果陽光司法，即係我諗好令人就係話，至少係即係係有一定程度嘅公開啦。即係如果唔係完全公開嘅，但係即係譬如話直播啊，或者係起碼剛才都提到啦，即係如果你家屬，佢如果唔係直屬家屬，就算係一啲即係好疏堂嘅，咁有咩意義呢？其實如果係我好懷疑嘅，其實我好懷疑，即係咪有冇一啲佢哋真係嘅家屬？因為如果有嘅話，點解唔公開得呢？點解唔公開得佢有一個阿叔啊，或者唔知啲咩 即係唔係咁直轄嘅家屬係有去嘅。咁如果係真係有安排到嘅話，係完全係好事嚟嘅喎。即係公開講翻，即係呢十個佢有啲乜嘢嘅相關嘅家屬。人大政協亦都係，即係如果係即係都係嗰班人，佢哋全部都係公開嘅。點解唔可以講得係邊一位人大邊一位政協呢？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好懷疑，即係究竟係有冇呢一啲嘅代表喺度？咁全部係安排咗一啲即係嘅人入去聽，咁完全係我諗香港人好難去理解啊！即係點解呢單案安全系數基本上係完全冇一啲嘅威脅嘅，我相信。即係你個街道，你入深圳，你去嗰個區，你入去個法院，應該完全唔需要有乜嘢保安嘅即係擔心。咁點解即係唔安排到即係一個佢嘅即係直屬家人去呢？點解唔可以將即係審判過程係俾公開見，即係大家睇到咧？就算喺 在場嘅，都係一啲完全係安排咗嘅人。但我相信，無論家屬又好，始終冇見佢哋幾個月，即係見一見到喺個鏡頭裏面，我相信嗰個感覺咧，都會即係釋懷好多嚇，即係已經去到呢個階段，佢哋都要即係服刑啦咁樣嚇。點解唔做多少少即係呢一類嘅嘢咧？完全唔做唔到陽光嘅，咁但係起碼都有少少，即係唔係完全黑暗啦嚇。中間都仲可以做好多嘢，所以我諗嗰個過程嗰個處理咧，我相信香港人本來都唔係好即係好多好高嘅期望，但我相信即係見即係開咗個眼界，內地即係嗰種即係司法即係個同香港係真係完全兩個世界嘅話咧，對好多嘢我相信會更加擔心。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一讲香港嘅法治制度。最近咧，香港嘅法院咧就受到内地媒体嘅批评嘅。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 由更生人士讲更生 talk show。 今集嘅主角系阿成。 可能就算你要面对好长年期都好。你日子都係要過，入面望住個天，即係隔住咁窄嘅窗，嗰一下有啲迷失喎。但係有時你都要提自己，哦，唔得，今日要揾啲嘢俾自己做。 想了解多啲阿成嘅心路歷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萬千寵愛》葉允兒。 法医研究所，我哋喜歡操控，因為可以將其他人放喺自己手裏面玩弄。咁我哋唔喜歡被人操控，其實係咪都係另一種操控嘅方式呢？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2003年沙士嘅时候咧，我喺机电工程处咧系负责公营医院病房嘅改装，变成负压病房。 新年快乐！佢系香港创新及科技局薛永恒局长。 点样用一啲嘅科技帮助我哋香港市民咧安心出行咧？就系咁样出嚟嘅，话到俾你听，因为同确诊者去过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感染风险咧就提高咗啦。我已经中咗一次啦，我已经做咗，你放心，阴性嘅。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想同大家倾倾咧，就系一传媒嘅创办人黎智英啦，早前咧就被控欺诈啦，同埋港区国安法入边嘅相关嘅控罪嘅。咁佢一度咧系被法院裁定咧就系不得保释嘅。咁后屘咧就获得高等法院咧批准俾佢保释候讯。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咁律政司咧系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而终审法院咧亦都系准许律政司嘅上诉，而黎智英咧。 家係要還押嘅。嗱，咁不過咧喺終審法院尋日係發出一個上訴許可之前咧，其實咧就有唔一啲嘅即係唔少媒體文章咧係批評咧係高等法院准許黎智英保釋嘅呢一個嘅決定嘅。咁特別值得惹人關注咧就係、是、人民日報。评论啦，人民锐评咧有一篇嘅评论就系12月27号就话批准黎智英保释，对香港法治伤害太深咁样。咁亦都咧系香港嘅，亦都有一啲嘅媒体啦吓，亦都发表咗呢个文章咧，批评到法官咧佢今次嘅决定嘅。嗱，咁今次事件咁当然即系想请两位啊杨建兴同埋啊胡丽云两位去评论一下啦。咁不过咧喺呢度咧，我亦都想即系补充埋咧。是而家叫做前啊，就是刑事檢控專員梁卓賢佢所提交嘅刑事檢控科2019年嘅工作回顧喎，咁啊，因為佢已經係離任咗啦嘛，咁所以就叫做前啦。咁其實咧，佢喺呢個嘅回顧入面嘅第一版咧，就係致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嘅一個嘅信函嚟嘅。咁佢就係話咧，就係2019年對刑事檢控科嚟講咧，可以話係挑戰重重，考驗處處，亦都話。过去一年咧，社会动荡，佢哋所处理嘅敏感复杂案件急增，部分检控决定咧更加系备受政治光谱、持不同立场嘅人士咧质疑嘅吓，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喺嗰个嘅刊物咧嘅入边，即系其中最严嘅部分咧，佢亦都有一个咁样嘅技术嘅。佢就话，即系过去嗰年咧，除咗系即系公众秩序活动案件激增之外咧，佢亦都系强调咧，佢哋刑事检控科一直继续就各级法院审理嘅所有其他类型案件提供指引同提出检控，因此任何指公众秩序活动案件嘅检控工作有所拖延嘅批评都系毫无根据，而且咧系出于对香港刑事司法制度嘅实际运作缺乏正确认识，指司法机构冇重速排。排期审讯公众秩序活动案件的同类攻击，亦都系同样系无的放矢嘅。引述咗咧梁卓贤喺呢个检控报告回顾入边嘅一啲内容啦。咁杨建兴有啲乜嘢嘅总结咧？ 嗱，检控嗰度咧，我作为一个即系普通，即、就、系、是、一个普通市民咁样咧，我就会好有深印象咧，就系过去一段期间咧。就都冇做過統計，但係咧就過唔即係過耐耐唔中咧，就會有一啲嘅案件咧，就係、是、最後咧就係、是、警方嘅即係警方嘅證人或者嗰、那個即係當時嘅警員咧係即係個供詞有問題啦，或者即係被質疑即係佢嗰個口供咧即係前後矛盾啦，或者係被即係形容為即係不誠實嘅證人啦嚇。嗱呢度咧，我就會有個懷疑，就係話，警方當然即係佢話要告，咁但係即係檢控部門應該咧，理論上或者實際上都應該係做一個把關人，去睇翻曬即係控方嘅一啲嘅證據，佢嘅證人嘅供詞，係咪即係夠所謂夠料差廚，即係夠料告得入？咁但係點解即係嗱，呢啲案咧唔係即係一個半個，而係唔即係都有一定數量嘅，即係呢一類咁嘅案件，甚至即係有個個案咧係初就想告襲警，後尾咧就唔得就告咗即係阻差辦公，最後咧阻差辦公都告唔入。嗱，如果我諗我即係普通人，我就會諗下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即係點解？即係係唔係話要有即係足夠嘅證據，或者有機會告得入或者有把握告得入，先至去作個檢控嘅咩嚇？嗱，因為咧你檢控個唔係即係你政府你或者一個檢控部門咧，就真係打份工，你有個個案咧你就去做，但係要諗一諗被你去檢控嘅人，可能係個月即係、就是、以月計嘅即係煎熬啊，即係心理上又好，或者你成個工作又好嗱，呢啲個案咧，真係一個都唔嫌多。嗱，檢控嗰度咧，我覺得我自己會覺得即係最令人即係遺憾或者擔心咧，就係呢一個問題。 檢控把關嗰度，究竟係咪真係演出咗事嚇？ 嗯，係。胡麗雲。 我自己好覺得咧，睇完梁先生佢呢一個咁樣樣嘅即係信 梁卓賢 文字嘅時候咧，咁我哋即係會喺度感好直接了當喺度感覺到就係話到，咦，其實佢係咪向緊一班嘅過去一直以嚟一直持續地不斷嚟到去用指控緊，即係呢個律政司拖延緊呢一個檢控啊等等嘅嘢。嗰一班嘅建制派嘅人士，佢係咪依家回應緊呢一群人嘅無的放矢咧？咁我有一個直接嘅感覺嘅係咁樣樣咯，但係唔係咧？我唔知道，我估嘅啫。第二樣嘢，當我睇完之後咧，亦都好似等同阿正話 Chris 所講，其實大家都知得到刑事檢控專員或者刑事檢控科，佢哋作出一個嘅個案嚟到去檢控與否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原則。嗰啲原則其實喺過去嗰一段嘅時間，我哋都好大大嘅質疑，究竟呢一啲嘅原則係咪早已經係束之高閣，定抑或申請嘅嗰群人，又或者已經係做到滑曬牙嘅嗰群人，將呢一啲咁樣樣嘅檢控嘅原則完完全全擺埋一邊，唔夠膽去用佢嚟到去睇一睇翻嗰一單嘅個案。是否真的有勝訴嚟到去提出檢控？我諗即係正話 Chris 所講嘅嗰一啲嘅，即係哇，告完呢樣又唔得，告嗰樣，告嗰樣又唔得，跟住又呢一樣，又或者俾個法庭嚟到去淨指出佢哋當中嗰啲咁樣樣嘅錯漏百出嘅地方嘅時候，呢啲簡直係其實令到成個律政司都係蒙羞，係令到整個司法界都係蒙羞。但是無奈地嘅就係話，我哋見得到，似乎呢啲事將會係不斷咁樣樣陸續嚟到去出現。無他嘅，大家都知得到，因為今時今日呢一個咁樣樣嘅政治氣候嘅裏面咧，究竟呢一群人仲能唔能夠用到一個嘅正常嘅思維模式，做翻自己嘅本分嚟到去獨立去判斷一單案件可起訴不起訴咧？我真係有好大嘅懷疑，因為今時今日。自從呢個國安法嘅出現咗之後，其實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嘅細心去回想翻整個過去嘅半年嘅裏面，似乎只要一掂得到政權，只要掂得到即係叫做執法嘅位置嘅時候咧，所有嘅嘢咧都唔需要有一個嘅思想。就已經即刻講話，已經有問題啦，就係應該要去處理咁樣，似乎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咁樣樣嘅一個嘅勢態嘅出現啦。咁所以你話嚟緊呢段時間，甚至過去嗰個嘅律政司整體嘅部門，以至到律政司司長嗰個表現咧，好簡單嘅就係大家都唔會有一啲嘅期望。你淨係好簡單，今次終審法院未前陳，未去處理呢個黎智英嘅個案嘅時候。律政司就喺之前就話有一啲嘅法官俾人攻擊嘅時候，哇！佢就真係企出嚟咁樣樣，義正詞嚴咁樣嚟到去批評啲人不可這樣不可那樣。你睇呢件事件，喂，公開地係用緊呢個《人民日報》話係一個嘅國家嘅官方嘅喉舌嚟嘅喎。咁樣樣講完之後，佢有冇出過聲？冇啊，零啊，點解咧？大家心裏有數，所以引致到嘅就係、是，其實再繼續咁樣落去嘅時候咧，律政司只不過就係並冇做好佢自己嘅本分，相反咧，令到全世界都會係擔心香港嗰個真正嘅法治究竟仲有冇存在咯。 係，胡麗雲嘅意見係咁啦。咁啊，楊建興好快地講一講，對於《人民日報》嘅評論咧，律政司你覺得應唔應該要出聲咧？ 其實保釋嗰個背後咧，其實就係即係無罪推論嗰樣嘅一個好重要，即、就、係、是、普通法嘅一個。咁所以即係就嗰個保釋，即、就、係、是、保釋嗰度測，即、就、係、是、質疑咧，其實就係一種即係政治嘅審判，即、就、係、是、覺得佢已經係有罪。咁所以其實去到呢個咁核心嘅問題咧，政府其實應該要清楚翻個立場啊，因為呢個已經唔係即係個嗰啲件即係個案件嘅一啲細節，而係一啲好基本嘅一個原則。你即係你睇翻《人民日報》嗰段嘢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假定咗，唔係假定咗，即係就認為咧， 判定 已經是有罪，所以點解你仲放佢啊？咁樣嚇， 係 一種咁樣嘅心態其實。 好，唔該曬楊建興同胡麗雲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跟住會有八點鐘嘅新聞報導，拜拜。